方面，一股清涼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一度雲帶正為該區帶來有雨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雨，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氣温回升，部分時間有陽光。室外氣温19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8,641点，跌472点，总成交2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73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9796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李宁11.64系跌1.06元。腾讯控股355.6跌9.4。中国平安84.8跌7。友邦保險75.25跌1.85，建設銀行6.85跌9仙，匯豐控股64元跌7.5，瑞星科技48.35升9，工商銀行5.87跌9仙，港交所269元跌3.8。外幣對港元現價：美元7.847，英磅10.352，瑞士法郎7.897。澳元5.554，加元5.841，新西兰元5.399，欧元8.8667，每百日元对港元7.1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6。日经平均指数报20,966点，啱啱跳咗系20,967点，跌660点。港金现价报12,30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5.11美元，卖出1,315.3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终于清理好啦。但系车去荃湾方向咧，车龙仍然好长，排到去龙翔道，跟住黄大仙中心。咁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去荃湾方向车龙仍然好长嘅，排到去龙翔道，跟住黄大仙中心。另外啦，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跟住卫理道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果栏。就系加士居道方向红隧啦，近住卫理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果栏。较早前喺港岛嘅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力宝中心嘅交通意外啦，都清理好啦，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擎天半岛。就系、西隧九龙。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路面方面，喺港岛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市超域道；而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啦，近住大会堂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啦，车龙都长嘅，排到去天马苑。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揸车的朋友请留意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嗨，你好，我个名同节目名都系一样 ，Albert R 欧瑞强。我哋专播中英文经典靓歌，耳熟能详嘅，沧海遗珠嘅，都唔会走得甩噶啦。闲日即系逢星期一至五黄昏7-8，香港电台第二台，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气 ，Albert 欧瑞强。 揸车时遇到紧急车辆，要点让路先啱呢？ 好简单啫，先保持冷静，留意路面情况，千祈唔好突然停车、转向或转线。如果紧急车辆喺你嘅车后边，你就要驶去旁边嘅行车线。如果当时正驶近十字路口，即使系绿灯，都要减速或停车。遇上紧急车辆迎面驶嚟，就要减慢速度或者停定。记住，你让一步，紧急车辆更早到步。 明白晒啦。 去年我整咗朱古力糯米糍，今年整咗芒果糯米糍，都得到大家嘅支持。 人系唔可以骄傲嘅，去年我嘅甜品一扫而空，今年我可以带回家中。 去年整得太大煲，今年啱啱好。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一家大细丰收私房菜。 想知道当日嘅盛会情况，记住留意逢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你两个啲甜品系咪自己整噶？ 你讲先啦， 你讲先， 你讲先， 你讲先。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y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各位丰收嘅听众，星期一嘅朝头早开始啦， 系啦，咁啊，今日咧又落晒雨咁样，春雨绵绵， 其实礼拜六晚咧，因为我喺澳门做嘢，我翻到嚟香港咧已经差唔多三点啦凌晨，哇，又落雨啦，又大风啦，真系觉得有啲冻噶， 春天来了唔系啊，我觉得冬天来了咁样， 对你嚟讲就梗系。 同埋講啱咗咯， 啱啊啱啊！不過亦都聽埋佢個展望啦嚇。其實今日咧落樓咧，我都帶咗件外套，因為我琴日係冇離開過啊，除咗放狗啦，冇離開屋企嘅，我驚凍啊。 即係你係唔知道氣温係點嘅，係 啦，但我 知出面點嘅， 係啦。嗰日凌晨翻到嚟就好凍啊嘛，咁樣佢咧就話未來兩三日咧氣温係會回升嘅，咁同埋等到呢一句啦，部分時間係有陽光嘅。 係啊，咁都幾好真係。哇！我呢兩日嗱勁多活動啊， 你應該好攰下喎。 好攰啊！我首先琴日咧就咧非常之高兴咧，就因为有个亲戚咧大寿，即系由于老人家已经唔讲几多岁大寿啦， 好好好， 开咗成四围啦，叫晒咧即系咁 四十围添，你讲咁大， 即系对我哋家族嚟讲，我都算好夸噶啦，咁啊即系开咗个四围出嚟咧。真係全部啲 好耐冇見， 好耐冇見，係啦，咁啊，真係全部都係去祝下老人家，即係大壽咁樣咧。咁所以有嗰啲即係老中青啊，上三代下三代啊，有啲咧明明咧，即係唔知大家有冇嗰種印象咧，明明拜年嘅時候咧，你仲係有印象見住佢就係、是、啊，佢好似走埋嚟，我應該摸下佢個頭，同埋跟住就一齊打機嗰啲 有啦， 嗰啲小朋友咧，跟住琴日見到嘅時候，哇，唔係喎，流曬須噶咯， 流須我以為生須啫， 汗毛就唔 知，流曬須咯，係啊，即係好大個咯， 即係你已經好多年冇見啦，真係。 係啦，但係佢跟住嘅動作同細個一樣，佢都坐喺度打機。 OK， 係啦，跟住我問我家姐，喂，其實佢哋今年幾多歲噶咯？ 可能十六七歲啦， 幾歲？ 卅几岁， 你讲紧真系真系须，唔系汗毛啊！ 真系须嚟噶啦，已经。 我记得咧，有阵时 好夸张噶。 嗰啲表弟表妹咧，永远都系觉得咧，佢哋系好细个咁啊。细个就睇住佢 一嚿飯咁樣咁抱住嘅啫嘛。到而家其實人哋已經大學畢咗業啦，有份好好嘅職業啦，但你依然會覺得咧，佢咪廿歲出頭， 仲係阿表弟咯，係 啦，最多都係廿歲出頭，但原來人哋唔係噶啦，已經自己老噶啦，要認噶 啦。跟住我都明咧，點解咧？細個嘅時候咧，你唔係咁中意同呢啲長輩，即係我哋而家變咗長輩傾偈，因為你淨係可以記得最早嗰啲嘢咧，你一埋就話啊，靚仔。啊！嗰阵时你仲系 又讲嗰阵时嚟，已经 仲有位俄罗斯帮派 啦。系啦，即系好似仲讲紧嗰啲咧，跟住自己谂起都，哎呀，真系样衰，算啦算啦，宁愿唔搭散好过啦。 仲有一样嘢就系啲僆仔唔记得啊嘛，都唔记得啲画面，系你都有记住，人哋都唔记得发生咩事，你边位啊？ 冇错啦，所以如果唔系你又再做埋一单人嘢，又搣人块面嗰啲咧，真系唔好做啦。 系啊，真系， 所以我算数 啦，真系。 系啊，自己收埋，所以都唔紧要噶。怀念有老有少啊嘛，即系继续同啲长辈咧，咁啊啱啦，佢又记得你。当年嗰啲，你又记得翻嗰啲嘢咧？ 你终于有得搭讪啦，系咪？ 系啊，咁啊都好开心嘅。 即系佢都会话你噶，吓哇！你有两个仔噶嗱，咁样系咪先？ 系噶，一样嘅真系。 唔觉你有两个仔啊？ 我都好开心嗱，礼拜六晚咧，我就去咗澳门帮手一个朋友嘅婚礼， 系 就真系唔系四围啦，六十几围。 哇！你啲夸张好多， 六十几围咁点够啊？即系全场敬酒噶咯，冇得续围去。 你嗰家姓何噶咯，应该起码系属于去 姓何又唔止六百围啦。 可能其中一日咧， 都系大户人家嚟嘅，喺间好靓嘅酒店度搞嘅。因为系我自己第一次咧去到澳门参加澳门人嘅婚宴啊。 有咩唔同噶？ 你饮定做司仪啊？ 我 系 去饮家做司仪嘅。 我估全场回礼都系葡挞， 唔系 咁正。 或者系哦咁啊？咁同葡挞差唔多样嘅， 冇关系嘅， 同葡挞差唔多样嘅泥马。 我会话，对于我嚟讲系澳门人去饮，同埋香港人咧喺香港度饮结婚酒嗰啲咧， 系好唔同嘅， 系有唔同嘅。首先第一样嘢，嗰个婚宴十二点松先完， 夜晚啊， 夜晚啊， 咁唔通朝早咩，阿姑？ 咁你话唔同啊嘛？ 唔系咯，我以为你早上九点钟摆， 你哋谂下，你哋而家喺香港去饮嘅话咧，其实到十一点完咧，已经算好夜。 系啊系啊，啲人仲会嚼嚼声咁走噶。 系咯，咁耐噶。 系攞翻两个橙先够皮咁样。 系啦，但系嗰边咧系去到即系走到尾咧系过咗十二点噶啦。 即系仲系先即系走晒咁滞。 系啦，因为佢哋同香港一样嘢好唔同噶，我觉得就系当我哋咪要续围敬酒嘅，咁当然啦，佢哋酒席嘅數目比較多啦，但同時間佢哋去到每一圍咧，而家香港咧即係有少少個感覺咧，覺得係循例式嘅。我覺得你飲杯招呼唔到，跟住就去下一台噶啦嘛。 係、哦、啊，是啊 但係佢哋嗰邊就真係唔同嘅， 佢真係再飲杯，逐個粥啊， 逐又未到逐個粥嘅全圍粥，跟住你仲會即係真係會傾少少偈，同埋咧以前香港未話會懟佢啦飲啦，嗰邊係而家都仲有嘅，佢哋都即係由一坐低開始咧，我見到佢哋嘅朋友咧好熱情嘅，真係幾有趣嘅，就真係會斟會飲，要飲曬佢，清咗佢，即係佢哋飲嗰個文化係比我哋香港 好多 嘅。 哇！我想話即係減除兩為主加值嘅，唔會自己懟自己人咧。哇！咁咪飲足五啊八位？ 係啊！如果你六十位， 誇張 喎真係， 誇張㗎。但你會見到佢哋咧係好 願意嘅，開心嘅， 好着地嘅我個感覺。佢哋全部咧即係好似都打成一片啊！即係嗰個。感觉咧，其实系几好嘅。 咁有冇啲咩特别嘉宾仪式咧？嗰啲上去训话啊，即系 咁呢啲冇嘅，即系 玩新郎新娘嗰啲咧， 都 冇 嘅。朝头早就做晒噶啦，成件事就 系 咁。 啊，咁样程序咧，即系又系啊， 好似嘅，同香港系好似嘅，即系只不过我觉得系人嗰个质地咧，即系澳门嘅朋友咧，简单啲啊，佢哋系即系我入去饮，我觉得好舒服嘅， 系 啊，即系唔同嘅。香港咪好多反应嘅，佢哋又会即系内敛一啲嘅。 哦，系啊。 系啦，但你見到咧，譬如佢哋都有 即係比較嚴肅啲，莊嚴啲嘅， 少少嘅。但係當佢譬如有一啲表演啊，可能有啲兄弟啊唱歌啊咁樣嘅時候咧，佢哋真係會揮手噶，佢哋會拍手嘅。 即係佢反而最想問就係嗰個內涵係點先？ 係啊， 點為之內涵？ 即係俾澳幣啊，即係澳元幣啊。 澳幣啦， 咩啊？我俾人情 唔係我知，即係個工價同香港差唔差唔多㗎？ 咁呢個我又唔 你冇打探下咁樣？ 即係佢都係根據佢同嗰個主人家嗰個感情嘅。 唔係你冇上網望下澳門人情工價表？ 八折唔同啲啊， 系啦，會唔會嗰度係即係 探索啊？即係八卦下嗰一圍， 記得咗 一圍酒席幾多錢？ 唔係咁嗰日就一定貴，嗰日一定貴啦。 會唔會俾失禮咗㗎？可能 哇！你諗下嗰碗湯阿田去到啊，叫加飲啊，即係花膠湯咁樣啦。哇！ 成碗未叫咁大，都未叫咁， 即系成个冚住个碗嘅发酵。 即系我哋上次玩嗰个叫做猜猜我是谁嘅时候， 海味片， 海味片 系啊， 可软可硬咩 啊， 好贵嘅，可碗花胶喺上面，哇，饮嘴喎真系。 嗱，咁你就热闹啊！上个星期六咧，曾志豪都话全场热闹啊，都 嗰个 我应该系用你嚟出发嘅，应该话啊，你都满载而归咁样啊嘛。 咩咧？嗰度明明同我哋讲话系个零钟嘅， 唔系我谂住啫嘛。 你谂住 系啊？点知越写越开心，越写越兴奋，系嘛？ 唔系可能做起上嚟兴奋同过瘾啊！ 同埋应该我觉得一个 live show 啊嘛，因为现场嘅观众都俾好多反应你哋， 兴奋 咗就开心，越嚟越长啦。 啊，咁你自己介绍先，我先再听。 好唔好？我哋礼拜六嘅时候咧，因为呢个头条30周年啦，咁我哋就咧搞咗咧喺一个怀旧戏院嗰度咧，就 book 咗个场咧，就做咗弹咧，即系你当系大龙凤嘅即系演出咁样，都唔知佢叫舞台剧啊、栋笃笑啊、大闸减啊，定系欢乐咁笑。 舞台 系啦，栋笃舞台齐欢唱 opening 系啦，冇错就系咁样嘅。咁啊，有啲嘉宾朋友啦，最紧要就系旧与新之共嘅一路咧，同埋好多街坊市民 哦，真系啊，全院满座啊！你真系咧，真系可以动个牌咧，爆棚咁样，即系满座咁样。 我真系想先介绍下嗰个旧式戏院咧，其实都开一次名嘅宝石戏院， 喺红磡 嘅真系。呢度我哋年纪最资深嘅应该就系桂花田嘅。 系啊，我都冇去过。 你都冇去过系咪真系？ 因为你冇喺嗰头嗰度。 系我唔系去开嗰头。 有几旧式啊？嗱，你入场嘅时候，你望住点咧？ 咪就系嗰时都介绍过啦，即系旧式到咧，佢嗰个咧入两蚊嗰个称榜咧，个 榜系啊， 跟住就出一张飞仔俾你。 系啊，仲有 嘅。跟住咧，佢仲有啲 counter 咧，就画飞嗰啲咁样咧，佢都仲保留嘅。 人手画飞一张张嗰啲纸。 咁样咧，佢系冇呢个 escalator 嘅，即系冇电梯嘅， 冇扶手电梯， 行楼梯上去嘅。 唔係迷你戲院嚟嘅，成間寶石戲係咪得一個 house 咁樣嘅啫？ 係 係， 但係區位唔係多到以前嗰啲喎。 OK， 佢可能係改裝嗰定啲 咩？但係好似係啊，我都好企理啊。 因為300多位嘅啫。 我見咧佢嗰個熒幕係好大咯，如果相對 好大熒幕，好大熒幕。 大過而家嗰啲迷你戲院好多。 迷你戲院， 迷你戲院， 300多位嘅戲院咧，香港嚟而家嚟講啊，而家算係大噶啦。 唔係啩？以前，但如果以前舊式嗰啲咧，有超等嗰啲咧， 咁你如果相比嗰啲係啦， 可能改裝過嘅應該係 幾座樓啦嗰啲。 系啊， 得意嘅嗰个感觉，因为咧，我点戏院明明即系你通常都系播片噶嘛，咁点解有个位俾佢哋可以喺度现场做呢、這个live 版嘅头条新闻咧？咁啊，又得意，真系有个位俾佢。 其实佢喺嗰个荧幕前面，再同埋观众席中间咧，有条拦河位， 系啊， 咁就其实大概 舞台仔咁咯，好似 细细个咯，可能你企到即系十零个人逼逼地咧，咁佢就一个细细个台咯， 好得意。 所以彩排嘅时候咧，我哋导演不停讲话。你已經撲低咗落去啦，已經跌咗落去啦，哇！係咩咁快跌咗落去？好窄嘅啫， 真係你行前行後兩步都已經跌啦， 係。好彩阿天去睇啫，唔係做啫，唔係又霸咗三個位，行都冇得行啊！ 唔係佢主要影響咗個深度咯，因為前後咧企唔到兩個人啊，啱啱好就已經行曬位， 真係打橫行啊！你嘅嘢 真係打橫行真係。 唔係好精彩，兩個半鐘頭咧笑到冇停口。如果真係有戴假牙朋友，我諗飛咗幾次出嚟㗎啦。 真係最中意啲觀眾咁嘅反應，真係 真係幾好睇， 唔係幾開心。心咧就係有啲我哋啲舊嘅主持咧，即係前輩啊，咁佢哋都有翻嚟捧場啦。咁譬如話阿曬哥咧，佢嗰日抱恙在身， 哎呀， 係啦。咁但係咧，佢都即係開唔到口，但係我哋都屈咗佢上台， 楊吉曬， 係啦。咁我直接幫佢手語翻譯嘅， 咁佢就好慘啦， 真係好慘。 任你講啦，咁樣係咪？ 係啦，但係都開心嘅。係啦，譬如有阿陳耀華啊、蕭永遠先生啊，仲有 前高層啦， 係啦，有，因為佢都係主持嚟嘅，知唔知啊？以前。系啊， 我真系唔知阿陈耀华 有嘅有嘅，系啊， 好耐啦，你佢谂下头条新闻30年啦， 系 咪咯？ 系啊，佢哋都有即系有客串做过啦，咁跟住有阿卢科长啦，卢伟力阿 Sir 咧， 系啊， 系啦，咁啊佢啊真系话佢又唔话得，佢跟住咧仲有下一场赶住咧，但系佢撞正我哋都话，哎，我都要义不容辞， 啊系啊系， 都要嚟咗先咁样 ，OK， 系啦，佢仲带有啲朋友即系澳门过嚟嘅， 系咪啊？ 去咗咁啱都咁巧咧，咁佢同我哋粉墨登场就演咗一出， 系啊， 做翻佢以前嗰啲咁样咯。 咁啊，仲有两位我哋。即係嘉賓咧，哇！真係犀利啊，真係個個見到佢咧就拍曬手掌啊！真 係好高興 啊！係啊，有Martini啦， 係啊，李柱銘啦， 係啦，李柱銘， 有啊，曾俊華 啦， 仲有位 Ben Sir， 仲有 Ben Sir 係啊， 係啊，佢哋都有嚟。 我可唔可以咧？即係因為我知道咧嚟緊咧，即係電視都會播嘅。即係如果大家 miss 咗嘅話咧，唔緊要， 係 精華片段有睇到啦， 係 粵足本版亦都會見到嘅。嗱，譬如我 真係有睇錯新聞 嘅， 即係你講緊三十年啊嘛， 係啊， 哇，走音面 啊，行都起埋 真係好激動啊嘛，三十年 真係有少少陪住大㗎，咁、啊、裡面嗰個內容嗰日大概做咗啲乜嘢㗎咧？咁樣 嗰日咧，我哋其實就由即係你可以話頭條嘅三十年就係香港嘅三十年咧、 嗯啊， 一齊行上去嘅，咁、 啊、 所以譬如可能我哋由佢創 片段 係、啦，即係創始第一集咧、嗯，原來就係1989年1964，咁、所以會有少少回顧啦，咁跟住可能就一路講到就話。你普選條路都行咗，即係有其實都有三十年噶咯。咁跟住中間，我哋又經過啲咩唔同嘅大事啊？可能七一啊、廿三條啊。咁啊，佢中間會喺呢啲地方度咧，我哋就用唔同嘅即係項目咧，就話喂，如果呢個項目撞到廿三條會點啦、我哋呢個項目如果話去到即係又入到大灣區啦，又會點咧？咁啊，即係用啲唔同嘅主持。就演繹翻嗰段歷史，撞翻嚟會點咧？ 其實你講緊真係香港三十年嘅歷史， 冇錯， 係啊，真係啊，濃 縮為一個兩個半小時又好笑， 就幾乎同佢一齊咁樣係啊。 係啊，其實我都真係覺得 miss 咗啊。 係啊，真係 miss 咗。誒，同埋咧，佢哋咧，即係阿森爺啊，同埋阿 Kason 豪仔啦，咁樣佢豪仔原來都做咗十幾年嘅咯喺嗰度。 我接近16年啦，你知 唔 知啊？我都估唔到㗎。係 啊， 但我最後生嗰個。 佢哋揾翻嗰啲片出嚟啦。 咁你同佢哋比啫。 係啊，我同佢哋比 啊。我喺最後生啊， 係啊， 冇你哋兩個比啊嘛， 係啊，睇唔出㗎。係 佢哋又揾翻咧，即係好細心地即係揾翻以前啲片就出嚟咧，又攞翻即係嗰時嘅著嗰啲衫咧，就出嚟再做翻一次咧現場版咧，即係。真係拍曬手掌， 咪要提一提醒佢，等人唔記得咗㗎。係係啊，所以你會見到咧，就係好仲係好肥嘅，可能啊，吳志森個樣啦，我樣冇變啊。 你講啫，你自己覺得啫， 仲冇咁瘦添啊。 你而家型咗， 係啊， 即係想話 以前太衰咋， 真係太衰啦， 你都型係嘛？ 以前我見到真係太衰，我咁樣嘅真係啊 ，MK 到一個地步咧就係咁樣。 不過仲要賺一樣嘢嘅，就係賺咧，即係同行咧，佢啊即係屋企咧家爺仔乸嚟咗嘅。 哦 ，OK， 即係阿太太， 我帶咗老婆同阿仔嚟， 係啦。 大仔啫系嘛， 大仔 系啊，即系我想赞俾个赞佢，两个几钟头啲细路咧，其实边度识佢任何一啲嘢啊，系咪先？ 咁佢见到佢阿爸喺个台面度难得地成为一粒明星噶嘛， 佢唔会 feel 到嘅， 佢 feel 到一定 feel 到，因为小朋友，因为你个仔已经唔细啦，平时阿爸讲嘢冇人笑噶嘛，或者佢最好嘅观众得一个啫嘛，就系个仔咯， 同埋细仔咯， 但系两个咯， 两个 咯，用咁多人俾反应阿爸，佢觉得阿爸好劲啊， 同埋咧，佢真系我啱啱坐喺我隔篱啊嘛，佢真系全场咧，佢即系咧，即系喺张凳度喐下喐下咁啊！即系有时听到阿爸讲嘢吓，总之讲一啲词语咧，佢又跟住叫咯咁。咁佢真系好乖，我想话，即系难得咧，即系两个几钟头，全场啲大人喺度笑到咧，碌晒地，拍晒手掌咧。佢又拍手掌，佢一齐拍啦咁样。但系佢冇骚扰到其他隔篱前后左右咯。 哦，都算几好 咯， 叻 仔噶 咯。佢好得意噶，佢一见到，譬如话我哋有啲扮相咧，系扮咗个唐僧啦，跟住太后啊嘛，佢会咧即系咁同我讲话。爸爸，我而家知啊，唐僧系太后扮嘅， 系啦，佢睇到咯， 佢咁中意孙悟空， 系啦，佢爸咪孙悟空啦，咪先佢知道， 所以点会唔系偶像啊？ 系啊，真系，系啊，都好开心嘅。啊，嗰日其实仲有咧啲所谓后生势力噶，有呢个高登音乐台咧，即系网上面咧，佢改歌词啊，玩片咧都好叻仔嘅，咁所以佢哋嗰日帮我哋表演咗两段咁样咧。系，我哋都好惊失礼街坊噶嘛，我哋成日惊死啦，会唔会失礼俾啲后生仔嘅咧咁样？ 但系咧，同埋咧，我觉得咧，即系因为可能由于佢咧，即系都系有写歌嘅部分，佢成日要自己唱歌，真系好讨厌嘅真系。 系啊，冇错。 佢成日都要唱歌，连啲心嘢都要唱埋咧，真系。 我哋个个都好中意唱歌嘅，你唔觉嘅咩？ 系咯， 我唔讲咯， 系咯， 我用 你错过咗啦， 对抗你。 你要唔要我而家现场唱翻俾你听？ 唔需要，但系我一定会等睇啊，电视嘅重播系几时咧？ 系啊，嗰日有个环节又叫。啲人送歌俾我哋头条新闻咧，咁啊拣唔晒咁多只嘅，啊啲人拣咗 A B C D E， 系冇人拣呢只嘅真系，咁啊我哋自己点翻啦，喜气洋洋，咁啊多谢晒大家咁多年嚟嘅支持吓，咁啊希望我哋继续可以听到你嘅掌声嘅吓，系啦呢个礼拜五咧就会喺电视播翻嘅啦，6点啦，港台电视31都有嘅吓。 洋洋四方。 四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今次在机场出现麻疹爆发，显示香港有防疫漏洞，因为在香港机场工作的包括不少新来港人士和外籍员工，未必对麻疹有足够免疫力，或者是疫苗接种不足。他又说，患者在出诊之前四日有高度传染性，今次最少有四名在机场工作的员工受感染之后继续上班，形容安排奇怪，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未来三星期在机场很大机会有第二轮的麻疹爆发。何柏良又说，用疫苗接种方法中断麻疹传播，要在没有足够免疫力人士接触患者之后三至四日内安排接种，才能够有效防疫。若果超过三至四日才接种，防疫效果会打折扣。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表示，在机场有麻疹感染个案之后，过去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已经安排累计400名机场员工接种疫苗，亦都已经听取员工意见，增加多一个在非禁区的接种站，同埋延长接种时间，改善接种流程，相信接种速度会加快。对于有机师在感染之后仍然继续上班同埋出入境，黄家庆致电本台节目时话，机师入境的时候若果冇发烧，过关时候未必能够察觉，会同机管局同埋航空公司保持紧密联络，做好预防工作。另外，黄家庆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已经追踪和机师紧密接触人士，截至昨日未发现紧密接触者有出现麻疹的症状，呼吁员工若果不舒服不要上班。一名年约70岁的女子清晨在赤柱正滩遇溺，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在清晨近六点接报，这名女子送院时已经昏迷，初步相信事件无可疑，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特别调查官米勒的通俄调查报告，指报告彻底还他清白，证明他没有和俄罗斯勾结，亦都没有妨碍司法公正。特朗普由佛罗里达州返回华盛顿，他表示好遗憾国家和总统要经历今次事件，又形容调查是违法，注定失败。司法部长巴尔较早前向国会领袖公开调查报告部分内容，指米勒的调查过程中获取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特朗普妨碍司法公正，又说他不用考虑任何宪法问题都可以得出无需对现任总统作出刑事检控的结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677点，跌436点。总成交38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85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9852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5蚊，跌10蚊；李宁11.76跌9.4； 中国平安84.95跌1.5毫半，友邦保险75.1跌2蚊，汇丰控股63.95跌8毫，建设银行6.85系跌9仙，瑞星科技48.75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7，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94，澳元0.708，加元1.344，新西兰元0.688，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0,930点，跌697点。港金现价报12,300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5.3美元，卖出1,316.16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日丽港城对出啦，系有坏车阻路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噶。就系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日丽港城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噶。加士居道去花红隧方向啦，近日卫理道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渡船街近住果栏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喺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怡和大厦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车多啦，龙尾喺菲林明道。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都系挤塞，龙尾龙盘苑。好啦，提一提你啦，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天儿，你记唔记得年初三我帮 Gimme Five 求咗支签啊？ 记得， 系20签， 究竟系咩？ 雪梅招亲，唔通话我哋会招翻个人翻嚟？ 咁准？咁加边个入嚟节目先？ 系我。 4月1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Gimme Five 有天儿、波成同埋我啊！ 咁你系边个先？ 系啦，你讲先得噶。 唔系啦， 小弟姓方，叫子豪啊，多多指教。 爸爸，我可唔可以喂啲野生动物啊？ 唔可以噶，好似马骝同野猪，佢哋唔系宠物，应该喺大自然自己搵嘢食。喂佢哋食嘢会导致过度繁殖，破坏生态平衡。 咁野鸽呢？ 喂野鸽会吸引大量野鸽聚集，引起环境卫生问题。 明晒。见到马骝、野猪、野鸽都唔好喂。 上 afcd.gov.hk 了解多啲啦。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头火细下呢、这个好爸爸为咗佢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完美咁滞咧，就离开咗屋企，系啦，专心写稿。哎呀，终于完数啦！哎，终于见翻阿仔啊女啊，唔系阿仔女阿女啊，阿仔老婆同屋企人系啊，咁我如何咧？系仲认唔认得呢个爸爸？认得嘅系啊，咁叻呢个爸爸点会唔认得佢啊？我哋有请，辛苦晒你啊！多谢你俾一个咁好笑嘅 show 我哋睇，我哋有请曾志豪。 有啲唔惯添。佢平时喺风头火势都系窒我多噶嘛，突然间喺度赞我咧，即刻觉得佢好似后边有啲嘢未讲完咁样嘅，一定有啲阴谋嘅。你话呢啲咩心态啊？呢啲咪反战咯，系要俾人窒先开心嘅。总之要多谢你啦，系啊，因为咧全靠咧咁多观众嚟捧场咧，我哋先至唔会做神功戏嘅啫嘛。其实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八支几想做多两三场啊，可惜冇钱咧 ，book 场都要钱噶嘛。希望大家可以电视度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其实呢几日咧，香港啊真系好多好多好多 show 睇噶。诶，早两日啫嘛，韩流集港啊，真系哇，大家嗌到几咁兴奋啊！但嗌咩咧？就唔系嗌沙冷气，应该系嗌咧 hockey 啦。哇喂，唔系、啊，师兄你两句争好远，一句韩文嚟噶，另一句系咩文嚟噶？另一句咪台语咯 ，hockey 啦，系啦。因为点解咧？呢个韩流系边个咧？系高雄市长韩国瑜咧，就嚟到香港访问。不过唔知道你其实对佢有咩印象呢？好多人咧就将佢同以前咧嚟过香港访问嘅一啲台湾嘅即系市长级嘅人就比较咧，咁当然最熟悉嘅嗰个就系马英九小马哥啦。一比较之下，啲人就话唔识佢，又唔够靓仔，又真系嘅，即系好衰唔衰？如果你要用个样嚟对比嘅话咧，即系咁马英九啊，真系小帅哥嚟噶嘛。咁啊，韩国瑜你只能够话佢系我哋近年嗰个潮流咯，咩潮流啊？逆流大叔系啦，佢真系比较一个 uncle 咁嘅样嚟嘅。喂，但系唔紧要，佢喺台湾人心目中而家系当红炸子鸡嚟噶嘛。净系呢点你要留意啦，因为点解咧？你唔单止话你又中意去高雄玩嘅时候咧，你要留意下高雄喺佢即系治下咧会改变成点。咁听讲佢可能仲会选埋2020嘅台湾总统选举嘅话咧，可能以后你去到台湾就系佢揸 fit 噶咯。我哋咁多艺文青中意去台湾饮珍珠奶茶。同埋去打卡嘅话，究竟以后台湾会打卡打成点咧？你就要望一望啦，究竟边个揸庄啦？咁啊，你唔系谂住喺度介绍佢生平啊嘛？梗系唔系啦，我都唔熟佢。但系咧呢两日佢嚟到香港咧，已经闹咗两个笑话啦。呢两个笑话咧，其实都几好笑噶。你可以谂下啊，其实如果你系佢嗰啲 fans 咧，你会唔会继续支持佢咧吓？又或者你可以调翻转谂，系咪佢呢啲特色令到你咁中意佢，做咗佢嘅所谓韩粉咧？而家有个咁样嘅名词嘅。包括咩咧？第一讲错嘢，系讲错咩咧？冇去介绍嘅时候咧，佢就话，佢觉得台湾人嘅法律指数可以高啲嘅，即系好似不丹咁样咧。佢话喺阿尔卑斯山隔篱咧个地方就系个不丹，佢哋啲人咧傻傻地嘅，有啲面包食咧就已经好开心噶啦咁样。好啦，究竟呢句说话犯啲咩错误咧？嗱，你冇我考你，你唔睇地图唔上 Google， 可能你真系 feel 唔到佢讲错嘅。我都承认我啲地理常识比较差，当佢就咁讲嘅时候咧，我都唔觉。有啲咩好大嘅问题，但係好快啲人就话不丹喎、不丹嗰度喜马拉雅山隔篱嚟㗎喎，嗰度唔係阿尔卑斯山嚟㗎喎，好似错咗喎，喺我哋亚洲嗰度边境嚟㗎喎。嗱係啦，你都唔知呢，佢唔係欧洲，喺亚洲地区嘅，所以其实佢係讲错咗㗎。嗱，佢咁样讲错咗大唔大件事呢？咁睇下你係咩人啦。如果你係茶余饭后我哋飲杯茶嘅，当然冇问题啦。喂，咁佢话晒係一个高雄市长喎，佢仲要係攞人哋做例子係笑人哋㗎喎。你话你赞人哋不单人就好啫，你仲要笑人哋傻傻的喎。即係话人哋嗰种幸福呢係嚟自于嗰种呢好似即係无知呀，有块面包食就好开心咁样。咁当然俾人笑啦。啊，但你唔好理喎，你知唔知佢啲 fans 会点讲？佢啲 fans 就会话啦，你去过不丹咩？你又知不丹唔系喺阿尔卑斯山隔篱？哇，嗱呢啲好嘢啊，呢啲带下 fans。好啦，你话佢唔熟悉，即係人哋啲地区又算啦。咁佢係高雄㗎嘛，选高雄市长又选到喎。咁佢熟唔熟高雄呢？佢又讲咗个说话喎，佢到澳门访问嘅时候呢，佢就话係同我崔世安好老友，大家好 friend 啊。係好可惜啊，而家高雄同澳门呢冇直航，係比较可惜，唔方便。跟住一隻乌鸦就飞过啊，点解呢？原来而家咧，高雄同埋澳门系有直航嘅班机，仲以为都几密下添嘅。咁所以咧，瞬间就俾人话啦：点解你连高雄有咩班次同澳门你都唔熟悉嘅？咁你点选上去嘅咧？但系究竟佢啲 fans 介唔介意咧？唔介意嘅，即系话咧，原来政治人物咧，其实真系讲下系 OK 嘅。最紧要咩咧？讲得好听，讲得吸引，因为佢话佢嚟卖嘢噶嘛。佢带咗几廿亿订单翻去之后咧。讲错有乜所谓啊？唔熟悉高雄有乜所谓啊？嗱，学嘢啦，呢、這个可能咧就系未来啲政治人物咧越受欢迎，最紧要就系越实际。知道高雄有几多班机唔紧要嘅，知道究竟不单响边度都唔紧要嘅， 买到钱就紧要啦。我都学到嘢啦，下次讲错嘢唔紧要嘅，买到钱就得啦。风头火势，佢啱啱喺澳门翻嚟，等我考下佢先。澳门有冇直航船同香港来往嘅咧？别别别，佢点答我都唔理佢，因为佢冇买到嘢翻嚟啊嘛，失大啊！我哋有黄耀祖。 其实澳门嘅手信咧，我见到香港咧都好多好得买，所以咧唔使特别过澳门买啊。 佢真系冇买啦，失大 啊！ 冇啊，失大啊！你嗰啲无花果都冇买翻嚟啊？ 澳门好 失败啊， 好劲嘅咩？啲无花果。 出晒名个嗰个王母娘娘三千年开花，你问阿田啦。 我真系过去做嘢噶，有劫案冇错。今日睇到新闻嘅时候咧，都等呢位婆婆咧，担心又开心啊！点解咁讲咧？因为真系俾人哋打劫噶，但系又估唔到有当中咧有咁戏剧性嘅结局啊吓！因为讲紧咧就系琴日晏昼嘅时候啊，喺沙田啊美林村附近咧，就有一位91岁嘅婆婆俾人哋打劫，咁啊都真系打劫阿婆呢啲，梗系衰人啦，系咪先？但系中间发生嘅事咧，都讲得衰啲，都几好笑嘅。因为首先咧就阿婆婆咧就喺美林村对开嘅单车径嘅时候咧，就自己一个人散紧步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瘦身长嘅男子攞住把戒刀喺暗角咧度扑咗出嚟咯。但佢第一样嘢咧就系用一个浓厚嘅乡音咧就讲打劫打劫咁样打劫打劫咁样。但佢打阿婆个咩劫咧？第一样嘢佢攞走咗阿婆副眼镜先。trap 一手咧就攞走咗阿婆副眼镜，阿婆咧都估佢唔到啊，佢以为你打劫嘅抢手袋噶啦，点知你会攞眼镜嘅咁样，怀疑咧就呢一位嘅贼人咧就谂住咧，我第一样嘢攞走咗你嘅眼镜，等阿婆婆咧面前就一片模糊，所以咧就嚟唔切反应。之后下一步咧，先至咧就戒手袋啊，就抢走咗佢个手袋咁样嘅。咁啊，嗰一刻啊，婆婆梗系好乱啦，就周围第一样嘢唔系揾袋，揾眼镜先啦，睇唔到嘢啊嘛，系咪先？就猛咁喺度嗌抢嘢啊，抢嘢啊咁样。即系呢一个嘅戏剧咧，主要得两句台词嘅啫，一个咧就系打劫，一个咧就系抢嘢啊，抢嘢啊咁样。好彩后屘咧就有人啊帮呢位婆婆报警啊，咁啊帮到个婆婆手啦。但更加奇怪，下一格发生咩事呢？后屘警员咧就喺附近嘅引水道咧揾翻阿婆婆个手袋啊，而婆婆打开嚟睇咧，竟然入边所有嘅现金咧同埋财物咧系原封不动噶吓。咁啊，点解咧？可能呢个婆婆咧好嘅地方就系将佢自己嘅现金贵重嘅嘢咧摆咗喺手袋嘅暗格入边度，但系呢位嘅贼人咧可能真系唔太聪明啊，亦都太心急啦，太紧张啦吓，所以咧就眼大睇过狼。呢个系警方咁怀疑嘅，怀疑贼人眼大睇过狼，未有发现财物同埋现金，跟住咧就已经将佢抌咗佢咁样啦。而家警方咧就翻查紧咧呢个嘅天眼片段啦，通缉紧一个年约40至50岁嘅男子嘅，大约咧就1.65米咁高，中等身材啊吓，咁啊怀疑佢就系打劫婆婆嗰个朋友嚟嘅。其实今次咧都真系可以话系本身啊可以系更加坏嘅。你谂下件事，婆婆都91岁啦，咁起码今次咧净系吓亲一下啫，系咪？咁啊冇俾人哋打劫到，眼镜都冇烂到，系咪？不过如果住喺嗰条村附近，因为美林村嗰边咧都可以话系沙田啊其中一条比较旧式嘅公共屋邨啦，附近咧亦都有一啲嘅树林喺嗰度噶。咁如果亦都会多长者喺嗰边住嘅话咧，而家咧就嗰边有贼人出现咗啦。所以如果住喺嗰边嘅朋友，又或者你有屋企人，尤其是长者啊，系住喺嗰头附近嘅话咧，都可以提一提佢哋啊，因为咧可能有贼人打劫，钱财唔见咗都系小事，咁样吓亲咁啊唔好啊嘛，系咪？风头火势，好少见呢位拍档咧睇完一个 show 翻嚟之后咧咁 high 啊！我谂佢咧嗰日睇啊头条新闻咧30周年嗰个活动咧，真系睇得好开心啊！佢话连阿华都嗌开心，连永永乐乐啊都话点解唔叫埋我哋一齐去啊？唔使惊，礼拜五电视有重播啊！记住叫埋你全家人同你一齐睇啦，《桂花田》。 系啊，真系好少可咧，哇！即系我哋睇完之后，仲有时候系咁讲翻个内容，咁仲同啲仔嚟分享，跟住佢就先话妈咪啊，点解唔叫我去睇啊？系啊，记住今个礼拜五有精华片段吓。 麻疹系啦，呢、這个病咧就好似好耐冇出现嘅，但系喺旧年咧，日本咧就爆发咗之后咧，大家咧都真系要小心啊！咁早几日咧，仲话有位机组人员咧感染咗麻疹翻嚟啊，咁啊正接受治疗啦。但系同行嘅其他朋友咧，喂你都要真系要小心啲啦吓。咁啊有报道就话咧，1967年。至1978年，系啊，有冇你份啊？系啊，有你份咧。出生嘅香港人咧系高危啊，而我同豪仔就正正喺呢个框框里边，系啦。阿祖祖你就好啦，你放心啦，因为你已经够晒剂量啦吓。点解1967至1978年咧？1978年出生嘅朋友系高危咧？咁佢话卫生防护中心咧总监就话啦，因为喺60年代初嘅时候咧，出生嘅长辈啊，佢哋曾经感染过麻疹嘅人士咧就有免疫力。所以咧就 OK 啦，唔使担心啦。咁而政府咧喺呢个1967年开始咧就提供咗呢个麻疹嘅疫苗，咁但系咧讲当其时咧只系只接种一剂嘅啫。咁而喺1997年咧就帮咧1978至1996年出生嘅朋友咧就补打第二剂。系啦，咁而喺1985年出生嘅小 B B 啦，同埋啲学生咧，都曾经接种过两剂嘅麻疹疫苗嘅。咁啊，佢话保护率咧都有成97%嘅。咁而喺1967至1978年出生呢班朋友，你咪赖低咗我哋啊？系啊，即系而家41至52岁嗰班朋友，系啊，赖低咗你啊！咁啊，所以咧，佢哋系冇补打到第二剂嘅，咁啊，所以咧个风险就叫比较大啦。咁啊，总监就话啦，如果你哋大家咧系需要咧，即系或者去玩啊，要去啲高风险咧，即系麻疹疫区嘅话咧，咁麻烦你哋咧，大家咧喺去之前咧，问下你哋家庭医生需唔需要去补打疫苗。咁啊，补药之前咧，阿曾潮咧，佢喺跑旧年去跑马拉松去日本嘅时候咧，佢都自己都打咗一针啦，咁所以咧都系需要做呢件事嘅。嗱，大家即系如果有疑问咧，就真系要问下你嘅家庭医生啊。咁因为佢话咧呢段时间咧，你哋咧未必有足够嘅能力，即系身体啊，嗰个免疫系统咧未必足够有保护能力嘅，所以咧记住啦，系1967至1978年，如果你冇去即系期间冇之前咧冇补打过嗰、那个麻疹疫苗嘅第二剂咧，麻烦你啦。喺出发之前咧，你真系问问下，如果 OK 嘅，你就自己冇办法啦，自己走去诊所嗰度补打针啦，小心为上啊，知唔知道啊？ So 寻获最爱，不必怕任性。谁是最爱，不必再嫌情。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有冇觉得好治愈啊？有冇觉得好轻松啊？有冇觉得好放纵啊？ 即系咁， 老老实实有冇先？ 睇你点样睇嗰件事啦，系啦，治唔治愈咧，就睇你自己用咩心情去睇下治唔治愈到自己嘅。 系，即系嗰只叫做 即系呢一位嘅 浮气公仔， 浮气 讲得好好听嘅浮气公仔 ，companion 系啦。我睇嗱，开头咧，我睇边一个系第一张相咧，就系、是、因为佢之前唔系嚟香港先噶嘛， 系， 譬如首尔有去过啊，喺人哋嗰啲地方度睇咧，就知道哇，嚟紧会嚟香港咯，好期待噶， 系， 跟住我就见到好似系轩仔个 I G， 跟住咧就摆咗一张咧，佢去到即系青马大桥嗰头附近咁样嘅话咧，我都觉得好悠然自得嘅，但后屘咧就开始俾人哋影响啦， 系， 开始听到人哋讲。哇，灰色嘅 系啊， 系咯， 哇，又好似浮 A 嘅， 系啦， 系啊， 系啊， 即系嗰阵时，我觉得好好，听人哋咁讲之后咧，到佢 受到影响啊，我哋 跟住呢两日咧，啱啱香港嗰啲天气咧又灰蒙蒙 咁样，系啊， 即系夹到，不能再夹噶，真系 配合得紧要啊，系啊，个想搭落嚟啊， 系啦，咁所以因为佢而家咧就即系叫做停咗啦。就喺呢個中環嗰邊嘅碼頭附近咧，大家就可以見到呢一個咁大型嘅，我都唔知點樣叫佢吹氣公仔， 吹氣公仔咯，吹氣公仔咯， 因為佢腦淨得浮嗰兩個字 咯， 唔係我想問泰斯，好似嗰個 好 relax 啊嘛，就係 泰斯。 系啦，其实你话吃咧有好多种样嘅喎。嗱、嗰阵时我记得有啲街坊咧，啲人就话同小黄鸭咧争啲，个小黄鸭咧佢系直立式噶嘛， 浮喺度嘅， 同埋有黄色咧，佢话咁呢个摊咗喺度好似唔系几好。但我有谂过嘅，摊喺度，其实嗰只蛋黄哥都系摊喺度嘅。 啊哈啊哈， 佢又系专 sell 吃噶嘛。 但其实我觉得就咁睇咧， 蛋黄哥你从来唔会大家利是谂嗰啲嘢嘅。 灰色系咪有关系咧、 灰色可能系有少关系。 同我都係啱啱灰暗暗嘅天咧有關係嘅，即係之前見到佢咧，因為一直佢哋都有拍片嘅，即係咧就去到邊度啦，而家去到邊度啦， 佢世界巡遊會噶嘛，好似 網上面好多宣傳啊，就算話嚟到香港之後啊，佢開始嚟到香港要去到維港咧，都要段時間噶嘛， 係啊，先喺個青衣嗰個船澳嗰度攤頭啊嘛， 喺嗰度嗰啲攤頭咧都真係好似曬緊太陽咁，我都好開心 嘅，好似你咁樣其實唔 係，但係佢啲動作咧嗱，因為佢而家咧就係大字型咁樣咧，即係就咁攤喺。度啫嘛，你话如果佢可以咧，会唔会两只手咧摆喺头后边嘅？ 嗯， 好似人哋晒太阳咁样咧， 系啊， 喂，讲真，俾翻副超佢系嘛？ 你谂下，俾翻副超咁会唔会 好 啲咧？ 如果佢 好 色彩缤纷嘅，佢摊大只手瞓喺水面，其实呢个都系好 relax 嘅状态嚟 嘅。都系嘅，如果咁即系颜色问题咯， 我觉得有少少啊。 系啊，同埋咧，嗱，你话要 relax 咧，原来好唔 relax 噶，因为啲市民咧，全部都系谂紧。 点样可以打到卡影相 咧？ 咩角度？我见到有攻略版啊。 因为咧，佢喺呢个叫做中环海滨嗰个叫做码头嗰个位置附近摊喺个海度啦。咁咧，跟住啲人好彩仲有两层高嘅嗰啲位置咧，先至我都觉得大家都唔会认得晒咯。 所以咧，例如你同小黄鸭比咧，又争好远喎。小黄鸭咧，你求其望到咧，有少少人头，你影到都唔紧要，佢直立啊嘛，崩胀咗， 高咗。 系啦，而家呢个咧，如果你喺平面嘅话咧，就全部同你眼嗰个水平一样咧、你又影唔到嗰、那个。即系全貌啊，靓唔到，你一定要咧就擒高 top shot 咁样先影到落嚟。 喂，不如我哋搞个比赛啊！我哋三个去同佢影张相，睇边一个个角度影得最靓 啊！ 系啊，可能呢啲大家比一比， 你成日只手递到高， 我梗系有信心，我先提议呢一个嘅比拼 啦。 嗱，我觉得如果喺咁近望佢咧，就应该影唔好，影得唔系几好，可能要喺啲大厦嗰啲叫做空中花园咧，可能先就影得晒佢咯。不过我想话咧，佢喺台湾咧，佢系坐喺度噶。 系咩？ 我见过张相，佢曾经 坐喺度， 即系唔系同一个吹气公仔啊？ 系佢啊，系佢啊。 但佢点坐喺度啫？佢伸直只脚噶，那个公仔本身。 唔系佢软噶嘛，佢吹气噶嘛。我见到嗰张相， 系啊， 嗱，肯定系因为佢喺个中正纪念堂。 系咪嗰阵时未吹气，即系未充气晒啊？ 可能有唔同造型喎。 系啊， 哦，系啊。 真系啊，喺嗰度，我都几好喎、啊，即系佢唔喺个海度嘅，喺嗰个中正纪念堂咧，佢坐咗喺度咯，好多人真系围观，真系远远都影得佢。 系呢度报道都系话台湾展出嘅时候咧系坐姿嚟噶， 咁即系我哋香港咧就再 relax 咯。佢可以喺度瞓低咯。 系啊，瞓喺个海度添， 瞓得好舒服添、啊，真系。其实几时有啲中式嘅公仔可以吹上去嘅咧？ 哇！ 譬如八仙过海、 纸扎嗰啲，我真 系 八仙过海得唔得啊？ 一道清凉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正为该区带嚟有雨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627点，跌485点，总成交47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7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9,819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5蚊，跌10蚊。李宁11.68，跌1.02蚊。中国平安84.8，跌7。瑞星科技48.8。升2.35，建设银行6.83，跌1.1，汇丰控股63.95，跌8，友邦保险75.1，跌2蚊，港交所267.8，跌5蚊。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8，英镑10.355，瑞士法郎7.894，澳元5.556，加元5.841，新西兰元5.397。欧元8.8664，每百日元对港元7.1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5。日经平均指数报20,930点，跌697点。港金现价报12,300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5.06美元，卖出1,315.3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就系观塘绕道方向将军澳啦，丽港城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去将军澳方向咧都仲系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丽晶花园。另外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映月台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映。月台咧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嘅收费广场。咁而家咧影响到狮隧去九龙方向咧系快线封闭嘅。而家狮隧咧去九龙方向快线系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另外提提大家，由将军澳道通往连德道嗰条支路咧，由于路面有油渍，而家全线封闭。就系将军澳道通往连德道嗰条支路咧，全线而家封闭。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而家龙尾龙盘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其实你烦咩啫？ 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咯。同埋呢个 type 我又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 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找啱你的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道。四月一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咁，不如我哋试下。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21度气温，相对湿度 83%， 今日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雨，所以大家留意天气啦吓。 另外亦都要留意住啊，呢近半年啦，我听到有好多呢，即係香港嘅朋友，当佢哋呢都係睇电视捞饭嘅时候呢，成日都会话有一样嘢出现咗个情况，就係话 咩事啊， 不停喺度播緊内地嘅古装片。 哦，係呀， 一套接一套，一套接一套，普通即係阿田就呢一个界别嘅代表啦，係咪？你其实你觉得是好睇啲啊，唔好睇啲，你想唔想睇咁多㗎？ 即係认真地啊，嗱而家佢呢七点呢到七点半呢就例必买嗰啲大陆劇嚟播嘅。 先嚟半个钟 先。先 嚟半个钟，跟住呢哇仲要拉到呢半年嘅播，每次播。 即係佢得半个钟咋嘛， 播 得。 佢 集数又长。 佢好睇就 OK， 想快啲追啊，唔好睇啊，你觉得哇点啊，咁而家呢令到我呢就周围揿台囉。 因为而家做紧咩？浩南转啊，系嘛？ 唔系啊，七点到七点半嗰度唔系嘅。咁、 哦、 啊即系嗰度咧好睇，你就觉得好睇咯。如果唔系咧，你就真系觉得哇，我好难挨咯嗰啲时间，我就会转台睇其他嘢啦。咁跟住咧，而家到八点爱回家之后咧，嗱八爱回家就嚟必睇啦。咁啊八点半之后咧， 佢真系 fans 嚟噶 ，fans 嚟， 我真系好睇得好紧要嘅，系啦。咁八点半之后咧就系嗰啲时间啦，即系黄金时间有两套剧啦。咁又真系咧，其而家即系近呢大半年，即系近呢一两年咧，都系大部分咧一套系直佢哋大台拍噶啦， 一套自家制 啦，一套自家制，一套就买剧嘅， 系 咁样咯。系 咁啊咁但系因为大陆剧咧又真系好多集噶嘛， 系 咁又一播又播好耐，好睇。 睇就好睇咗，唔好睇 嗰句，好睇就好睇啦。如果一好睇就爱回家，唔好睇嘅就爱嚟家啦。你就 但系因为有一样嘢，我听到阿田讲咧，佢因为呢一个嘅潮流啦，或者佢个情况系咁样啦，你禁台，你尝试揾其他嘢嚟台 咯，你咪揾嚟揾去啊，阿时去咗边咧咁样。 跟住可能就话哦，咁好啦，早啲冲凉咯，咁即系会用嗰啲时间 早啲冲凉啦， 早啲冲凉啦， 咁啊， 即系你 我坏就觉得吓冇剧睇就要我服侍啦，惨啦真系。 你唔冲凉嘅咩？有冲凉就要人哋服侍噶啦。 唔系你啲暗号嚟噶嘛，听得出。 我唔知啊，但系 屋企冲凉要排队噶嘛，因为咁就会用啲时间哦。咁呢个钟头可以有他自己 即系厕所位，厕所位啊，惨啦。 但系 年轻嗰时就唔得啦，对唔住啦，真系踩到十点半啦。 系， 不过呢个情况咧，迟啲喺香港啊，可能都会有少少嘅唔同啦，因为咧又有新一轮嘅叫做限股令，因为内地咧就出咗一个嘅你都可以话系真噶啦，因为的而且确你睇翻个情况就系咁样嘅。内地咧就有好多嘅古装剧噶嘛，话就话已经由今年三月到六月咧，就中央就讲咗啦，唔俾排啊任何嘅古装剧上架。上架嘅意思系乜嘢呢？即系电视唔俾播，就算而家你播紧嘅话咧，即系而家即系都三月啦，系咪？ 系咯。 所有嘅古装剧咧唔可以，佢哋好多咪网上平台播嘅，线上面唔可以摆喺首页度显示，而你播完咧已经要即刻下架，不论系武侠。嗰啲玄幻啊、歷史啊、神話啊、穿越啊、傳奇啊，尤其是係宮鬥劇等等嘅題材， 總之著古裝嗰啲就唔得啦。 總之你個主角冇攞手機都當你估噶啦，而家 全部唔俾播。本身咧有好多其實排咗期諗住係播噶啦，例如咧就係林峰主演，就話有一套咧就係做馬騮精咁樣嘅，冇噶啦。跟住張子怡啊。第一套嘅電視劇啊，叫做《江山故人》，睇到呢四個字都知係古裝劇啦。 可唔可以改名啊？即刻 係啊， 唔係唔得㗎，你因為有古裝啦嘛，已經 就 穿越都唔得，講眼皮一半係古裝，一半時裝都唔啲喎。 另外你嗰位咧，即係你頭先話《延禧攻略》啊，好喜歡嗰位女主角啦，吳謹言咧，同埋全個班底咧，本來有一套神話劇嘅，可能咧而家全部都要褪遲，唔係 即 係 過咗六月， 係肯定啊，遲啲先至睇下有冇機會。可以播得到啦，咁樣 有冇講點解咧？係要三至六月咧？因為之前做得太多啊，即係限呢三個月啫，六月之後可以發翻出嚟 嘅。有傳出嚟啦，有五大罪狀嘅，就呢五個原因咧，就令到咧所有嘅古裝劇咧唔俾上架。包括有第一，唔想民眾咧就追捧住皇族生活方式成為時尚。 但係其實我啲古裝咧，全部都係啲草根嘅階層啦，可能係啲落魄嘅草莽英雄啦，佢哋唔係皇族嚟嘅噃。 好，麻煩你俾一個例子我，邊一套係有呢一啲嘅先？ 咩啊？你如果你全部嗰啲歷史劇啊， 你而家即刻個講唔到， 我冇睇過佢有咩歷史劇啊嘛。 延禧、浩南等等都係嗰啲， 唔係嗰啲就宮廷嘅。但係你呢度話有啲神話咁啊？神話唔係宮廷嚟啩？譬如我整套封嗱林峰嗰套大拨喉就 系 讲嗰啲即系睇个样都系西游记嚟噶啦， 应该系嗰类 点会系宫廷斗啫？ 唔系呢啲咪就系 仲要冇钱喎，师傅要化缘喎，出去 唔系咁，但系系冇理由马骝仔会识讲嘢噶嘛？ 可唔可以当？ 系啊， 即系神话。 神 话咁我哋可唔 可 以 拍《维尼传》啊？ 系啦，可唔可以当大拨喉呢啲咧就当系动物片得唔得啊？ 唔得喎， 咩算得住個關？ 要去嗰啲野生動物頻道先可以播嘅喎， 係咯 ，discussion channel 都唔得啊，當係可唔可以唔好當係古裝啊？ 因為嗰啲貓仔唔應該講到嘢嘅。 嗱，仲有幾個原因嘅，即係其實全部咧，其實我都得都幾針對住就係嗰啲宮鬥劇嘅，因為咧佢就話啦，宮鬥嘅情節咧影響到社交嘅生態，可能大家平時講嘢咧就亮亮要出場，即係嗰啲咁樣。 本宮啊，係 啦，本宮要點？ 落 就覺得唔好。好嘅，另外咧就话美化咗帝王将相啊，但就淡化咗现代嘅英武光辉。 呢个已经系上一水限古令嘅时候已经咁样讲噶啦， 即 系佢话你净系歌颂而家啲古人，咁而家我哋你唔讲下而家啲英雄，但系嗰阵时啲人就话，但系而家啲英雄咧。今日就係英雄咗，聽日可能就俾人捉咗。 唔好理啦，你讚咗我先啦，唔好讚 完咁點算啊？ 咩叫而家嘅英雄？例如， 譬如可能話你唔讚下我哋嗰啲即係勞動人民勞模啊？ 哦， 咬字好正噶， 系知道 劳动模范，你唔赞下嗰啲人， 即系话讲下而家， 我哋有啲譬如话抗洪灾嘅英雄啊，治水嘅英雄啊，系啦，嗰个车长咧，你唔赞下嗰啲模范车长？ 喂，咁啲乜白骑集啊？ 你可以拍噶， 剧集嚟噶嘛？ 你可以噶，喂，你成日赞以前啲皇帝有几好，你唔赞下而家嘅领导有几好？ 系啦， 点解要谂以前唔谂而家咁样？ 系啦，你唔好拍一套大阔口嘛，你拍一套大香肠啊嘛， 大咩话？ 唔系大香肠，系大香肠。 大香 肠，哇！我真系睇咗，边个拍呢套？ 拍呢套好咯， 边个演啊？徐锦江我要问， 佢颜色靓啫，唔好话， 唔 好话大。唔係佢配份就大嘅。 另外一個原因咧，即係除咗都話嗰啲咩要宣，係佢哋而家太宣揚嗰啲奢侈嘅風氣嗰樣嘢咧，亦都有一樣嘢講到咧，就係話咧今年咧就係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呢個七十週年。係 啊，知道啊。 咁所以咧喺佢哋咧就禁，即係禁呢啲嘅古裝劇到六月之後咧，因為估計啊，去到差唔多時候咧，有好多佢哋叫做獻禮劇啊，會接連播出啊。獻禮劇嘅意思咧就即係要歌頌一下 祖國， 即係可能佢突然間。就会同你播嗰啲咩抗日啦，一系就咧呢个国共内战啦，又话俾你听可能系呢个新时代里边嗰啲咁样嘅革命精神面貌啦。 但系而家三至六月，佢突然间我拍晒嘢，我准备排住佢去嘅，咁我突然间我边有啲片去摆喺嗰度播啊？咪冇嘢睇咯。 佢都有自知之明噶。 咩啊？ 即系佢知道咧，如果啲三至系啦，你谂下，如果你啲三至六月咧，或者一路打落去咧，即系全部都系啲古装剧啊、穿越剧啊，即系全部睇到喜庆。好爆嘅时候咧，嗱咁你啲献礼剧，咁人哋十月就正常登场，你梗要早一两个月出噶啦，可能就系六七月就要播定咧。突然间， 嘿，冇睇 啦， 以前嗰啲我上网重温，所以嗰啲就算佢哋未即系上网嘅，全部下架， 都冇得上啊！哎呀，咁我哋香港真系多幸福咯， 唔系啊，但系影响到噶，跟住就会 影响到噶， 都冇啊， 系啊，先讲埋，我觉得点解佢会有自知之明咧？即系可能到时大家睇个浏览量嘅时候咧，可能你本来系啦，全部都穿越剧啦，可能全部十亿，突然间嘣一声。哇，劲啊，劲啊，系啦，嗰啲不能够用数字嚟衡量嘅， 可能佢净系叫官员啊、官员家属嗰啲，全部自己要睇噶 嘛，咁多咁噶嘛， 起码有自己嗰啲 嘅， 即系会唔会因为咁样咧？ 嗱，我有人都有咁样谂啊，有比较啊吓，有啊，答翻阿田嗰个啦，但系点解话咧？可能之后会影响到香港嘅， 系啦系啦， 因为咧，譬如佢而家未，其实你可能开心咧，睇多啲香港嘅电视剧咧，可以，因为大陆嘅电视剧咧，如果佢哋要喺香港度播嘅话咧，好多时公司同公司唔系话政府啊中。中央啊，公司同公司佢哋嘅合作咧，都要首先系内地播咗先嘅。如果内地未播嘅话咧，咁就即系香港就 唔 播 得 啦。 即系香港 唔 播 得 住，即系我哋最多咧系话紧贴嘅，可能话人哋九点钟做完咧，我哋最快啦，十点先播，都起码同人有时差。 系啦， 但系佢唔播。 咁 哦，咁转型啊，咪即系喺香港播完之后先翻上去播咯。 人哋个合约系咁写咗噶嘛，同埋你系咪想同中央对抗啊？内地唔俾播，你话香港播先。 喂，一国两制喎。 系啱啱我想 讲，保留喺剧集上面。喂嗱，我觉得啲师奶咧冲出嚟捍卫一国两制播剧自由。啊，其他我唔理你啦。 系啊， 我追紧阿章子怡嘅，你同我一国两制播住先得唔得？ 紧然啊，哇！琼卓知道浩南专播啊，我都不知几紧张啊。不过，哎， 哇！你话如果系而家咧，即系最当红嗰阵时，阿《延禧攻略》做紧咧，突然间限古令咧， 系咯，我真系唔。 起码咳神冲出嚟斩你啦， 少咗角色有得做。 喂，唔系喎，真系嗱，如果我哋唔好讲咁近啦，用翻我哋嗰个年代咧，如果你做紧包青天嗰个年代，虽然嗰个系台湾嘅，你假设嗰套剧突然间做咗啊，唔俾播，唔俾播。播多半先，哇！你 点 算啊？ 个龙头集唔， 你 买买 个龙头集，你就等紧听日落唔落集噶？佢就落咗集。 但系而家讲紧三日，咪即系而家噶咯噃。 即刻噶， 听讲话马上嚟噶啦。 系啊，譬如咧，陈乔恩咧就有一套咧就播紧嘅，咁样咧都系一个宫廷戏嚟嘅，咁就俾佢继续播埋嘅。但系播埋之后咧，即系你想睇重播咧，已经冇得重播啦。一播晒之后咧，咁 就转 完啦咁样。 系， 其实而家有一啲嘅朋友咧， 咁啊，你即刻赶嗰啲即系嗱，而家仲有几日就三月尾啦。开始嗰啲 三月开始咗啦，而家冇得啦。 唔系，我即刻谂紧有咩办法可以咧，即系将佢扭转乾坤、鉴粗出嘅。 即系之前试过咧，阿范冰冰嗰套咧，咪加厚咗变樽领嗰啲。 嗱，嗰啲就因为第一时代啊嘛， 咪一样咯，整个假发俾佢咯，全部啊就古装头， 即系笠西装。 啊，唔系， 即系明明出到嚟阿甄嬛嗰啲娘娘咧， 变咗着晚装， 系啦，着 OL 嘅， 系啦， 全部讲英文，咁咪得咯。 古装英文都得嘅， 系咪啊？英文啫嘛， 系啦，都得 嘅。但系个桥段冇改变到啊，而家就话个桥段即系太过歌颂啊，以前啊嗰啲咩宫心计咁唔得。咁 但系佢而家系话限古，唔系话限宫啊嘛。 哦， 佢冇话限奸，即系唔准宫奸噶。 我哋全部執頭先呢條橋喎，著西裝，後面背景用 CG 即刻執咗佢 ，bit office 嘅， 唔係 大撥後咧拎住個碌咧變咗自拍神棍，係啦，唔好攞咁多牌啦， 全部外景都喺長城上面度嘅， 係啦， 仲唔係歌種， 同埋再唔係出絕招得唔得？最後啊，張話，哦原來發夢啫。佢哋全部都系时装嚟嘅， 穿越剧都唔得，穿越都唔得。 但系穿越系代表真系翻咗古代啊嘛。 唔系，但系佢呢度讲咗有穿越嘅情节咧，都唔得哦。 唔系我发梦梦到古装得唔得啊？ 发梦梦 我发梦啫嘛，原来 全部都系梦嚟嘅。 系啦，一醒就话：喂，你做乜醒啊你？你原来你 lunch 喺度瞓觉。 加翻个头尾啫嘛，可以系咪先？普通头尾，时装版嘅头尾。 我估如果系呢个系真实嘅情况嘅话咧，嗰班嘅老细啊， 应该都谂到啦。 佢就开心好多，因为而家咧突然之间有三个月冇得播古装剧，之后有好多咧系未必有得播翻嘅。咁你谂下啦， 吓未必有得播翻。 咁梗系啦，你排期嘅啫嘛，你过咗你冇得播嘅话，一套电视剧佢哋使咗几多钱，可能就真系就咁就。拜拜。 皆大欢喜嗰阵时咪有古装版同时装版嘅， 系啊， 马上变时装版咁拍法。 好啊。 唔係啊，咁你講得 切身改咩名 咁啊？跟住 M L I 咯，改改個名咯， 加啲英文落去。 唉，所以你話咧，原來連睇電視啊， 都唔得啊！ 即係嗱，難聽啲講，自由真係咧，唔係淨係限定某個範圍噶。我想揀台睇劇啊，都係好需要自由噶。咁我哋唯有自己同重温咯。 啊，边呢个系边个啊？ 呢套都系古装剧嚟噶。 天空海阔任开朗系嘛？ 系咯，流民皇帝。 天空海阔任开朗。 但呢套咧，佢又由呢一个清末一路杀到去民国。咁算唔算古装啊？ 由中间开始到播，我都由我字底啊，对唔住啊。 清风令我心醉。大开天我乐唱，尘俗戏沾不上，悠悠岁月长。不忧衣食咩，不管世间事，天生高人爱自由，心咩欢畅。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秋官郑少秋嘅做人爱自由， 系啦，做人爱自由啊！但系咧，就头先讲到咧，即系大陆就会咁样啦，禁播呢、這个 古装剧， 古装剧啦， 又话可能要国庆之后啊，先有得睇啊！ 其实都好严谨嘅，即系个即系嗰啲规条咧吓， 全部都系噶， 系啦，即系好严谨嘅。咁好啦，你估下啦，如呢个人佢犯咗呢个反劳动党及呢个损害党嘅威严， 北韩 系啦，系啦。 北韓， 係死得 正所謂北韓而律啊嘛，你真係律噶嘛，係咪先驚啊？ 咁咧，其實呢兩條罪啦，咁同埋即 任何一條都死得啦。 嗰個人咧就冇唔使死嘅呢個人， 唔使死啊！ 不過佢就被革職， 哦革職， 同埋咧開除黨籍、 黨籍 處分嘅 處分， 不過就未講佢話可能要。死嘅吓，即系暂时未睇到。 其实越睇你越似金正恩家族嗰边啲成员多过英国、哦，呢个身形好似。其实你过去相应翻会唔会都胖会唔会咧？ 净系阿正恩肥嘅咋，其他都唔系噶。 系啊，即系 边个够得肥过佢啊？ 你意思系咪即系话佢独食啊？即系其他嗰啲冇得食啊？ 独食就难肥嘅。 其实你先至系金正恩个妹，你帮佢捧佢烟灰缸啫。 我系嗰度攞个烟灰缸啊！ 做咩啫？做咩啫？咁而家点啊？ 你 得 啦咁。 而家点啊？ 嗱，反劳动党同埋咧损害党威严，你估呢个人衰啲咩？ 衰咩？哦，上堂唔系上堂，上呢个 官员嚟嘅本身 瞓觉，瞓觉开会。 其实佢咧，其实 你话要踢佢出党噶嘛？ 好得意啊！佢咧就话嘅，佢其实衰呢条罪，但系我唔知佢系咪一个官员嚟。其实我觉得佢唔系咯。 点解啊？ 即系呢条罪系 清洁阿姐，一个清洁阿姐，俾人影到佢，可能啲游客去到平壤旅游嘅时候，影到佢瞌眼瞓扫地。 系 系啦，又或者佢， 我觉得唔系，都系喺厕所度发生嘅，冇攞起个厕板就去厕所。哇！你整到污糟邋遢嘅话咁样。 唔系啦，你讲多次个罪名系咩话？ 反嗱，佢咧两啊咁样嘅就系被裁定认为咧，佢系反劳动党同埋损害党威严。 党威严我知啦，外国游客嚟到，佢一定系街边嗰啲咩清洁工人嗰啲姐姐，佢争相同外国游客合照，又或者有礼貌咁同人打招呼，一啲都唔酷。好明显就系呢啲 热情 系啦，唔系啊，即系佢太热情啊，唔够酷啊， 我哋 好似未见过世面咁样， 失礼 失礼， 送样 downgrade 一定系呢啲， 同影相有关嘅， 嗱肯定系 佢 影相嘅时候 selfie 系啦 ，selfie 嘅时候咧就好似咧吸入咗呢个外国嘅文化，影响咗自己，理应咧系要爱嘅， 哦唔系啦，佢系影相嘅时候，佢里边有嗰啲咩，即系今日成嗰啲纪念像啊，或者个主题塔咧，佢影唔晒个全塔或者全像， 哎呀 ，cut 头 cut 尾 cut 中间，大逆不道。 我觉得系冇头啊， 又近咗啲啦， 又近咗啲。 佢估呢啲好啱嘅，其实你都可以向嗰边度发展下，你 影到欧方，影到欧方， 唔系我觉得系冇。 影完之后佢美图收收，佢执鬼个铜像个样去。 美图又系人哋外国嘅 app 嚟嘅，更加崇洋外国嘅文化，即系对抗 佢 自己本土文化。 今日成个样执到成个金秀贤咁样， 咁样佢又唔系佢阿爸。 你开估啦，我哋尽咗力噶啦。 我就知你真系好多好多 好多 四大都攞埋出嚟啊！ 佢就系影紧正恩。 正恩 嗱，佢系咧，佢有影紧正恩嘅御用摄影师。 哦， 咁呢个摄影师 正恩定系影佢个摄影师啊？ 唔系佢影紧正恩。 嗰摄影师嚟嘅，影阿正恩嘅。 咁梗系呢个都。 衰咗啦，衰咗啦！ 佢衰到咩咧？佢衰咗两次啊！不得在领导人两公尺半范围内去近距离拍佢， 太 close 啦！系啦，不得直接喺领导人前面拍摄佢嘅照片， 阻住佢前面啊嘛！ 跟住你知唔知啊？佢个相机嗰个闪光灯咧，遮住咗佢条颈啊！遮住 即有个阴影位喺阿金先生 遮咗条颈，跟住佢就话俾人革职呢个人， 好大罪啊！听到都觉得好大罪啦！你咁大个阴影落咗条颈， 鼓励金正恩日日 selfie， 唔好再假手于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十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林郑月娥表示，全球经济面对不明朗和不稳定的情况，加上保护主义抬头，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和三个关税区，正是不同特色的经济体系合作的例子。林郑月娥说，有决心带领香港在大湾区发展扮演积极角色，坚守一国两制以及巩固现有优势。她又说，大湾区对高等教育、法律、会计、金融和医疗都有巨大需求。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准备好应付有关的需求。他相信大湾区城市群有潜力同时成为东方华尔街和东方矽谷。 在台北，陆委会发言人邱瑞正说，高雄市政府昨晚已经申请行程变更，高雄市长韩国瑜将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刘杰一会面，陆委会亦都接到变更行程的资讯。传媒提问若果韩国瑜此行涉及主权是否违规，邱瑞正说，维护主权是所有政治人物的责任，中央和地方要一起拼经济维护主权。被问到韩国瑜回台之后是否要公开会谈内容，邱瑞正回应说，依照相关规定，市政府回台之后必须在一定期间内向内政部联审会提出，若果联审会决议需要市政府说明，市政府应该再补充说明。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说，在机场有麻疹感染个案之后，过去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已经安排累计400名机场员工接种疫苗，亦都已经听取员工意见，增加多一个在非禁区的接种站，以及延长接种时间等，改善接种流程，相信接种速度会加快。对于有机师在感染之后仍然继续上班和出入境，黄家庆致电本台节目时说，机师入境时候若果没有发烧，过关时候未必能够察觉，会和机管局和航空公司保持紧密联络，做好防御工作。另外，黄家庆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已经追踪和机师紧密接触的人士，直至昨日未发现紧密接触者有出现麻疹的症状，呼吁员工若果不舒服不要上班。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去年在议会大楼入面抢去一名政府女行政主任的手机，被控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普通袭击和阻碍公职人员执行公务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开审，许智峰否认三项控罪。去年4月24日立法会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期间，许智峰涉嫌在会议室外抢走保安局一名女行政主任的手机，并走入男厕查看，其后归还事主，对方第二日报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573点，跌539点，总成交55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61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9759点，跌11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5蚊，系跌10蚊。李宁11.64跌1.06蚊，中国平安84.55跌1.95，汇丰控股63.8系跌9.5，瑞星科技48.7升2.25，建设银行6.82跌1.2，友邦保险74.95跌2.15，港交所267蚊跌5.8，工商银行5.85跌1.1。美元兑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48，日元109.8，瑞士法郎0.995，澳元0.708，加元1.343，新西蘭元0.688，人民幣6.714，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日經平均指數報20,944點，跌683點。港金现价报12,308蚊，比上日收市升3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58美元，卖出13.45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映月台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映月台封咗快线嘅，咁但系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咗狮隧出九龙挤塞啊，龙尾接近新田围村嘅。 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月映月台快线有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噶。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就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啊，咁改行其他隧道或者道路出翻九龙啦。就系映月台有意外，咁狮隧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另外，由於要清理路面油漬，將軍澳道通往連德道嘅支路咧，需要全線封閉噶。咁留意翻現場嘅指示啦，就係將軍澳道通往連德道嘅支路咧，需要全線封閉，一帶都係比較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啦，排到愛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在食药之前留意一下啲药会唔会影响你嘅驾驶能力。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李志刚啊，二台转节目，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使唔使转啊？ 转走你咯！ 吓、啊，唔好转走超 B， 转走我，转走我。 你唔得，你系支柱嚟噶嘛？不如咁啊，你翻多日啦。 吓、 啊，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罗敏聪、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食晏陪住你。 作为警队嘅一份子，无论喺工作上遇到几多困难，我哋都会不偏不倚执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的过程好像大海捞针，我们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的支持和协助，我们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1989年东欧多个共产政权相继倒下，北京六四事件的同时，波兰成为首个成功推翻共产政权的国家。回首30年，当年两国民主运动的搞手有什么看法？反对的路又怎样走过来的呢？铿锵集今晚6点翡翠台，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而家11点40分，下有宝宝天气先啦，麻烦你。 系22度，气温相对湿度81%。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头先咧，阿田咪讲过佢同阿华嗰啲通关暗号嘅， 我冇讲过。 阿华冲凉啦，咁样嗰啲咧，系咪先？ 咁你唔讲咩？ 我冲凉先啦。 系啦系啦，阿华我冲凉先啦。 定系阿华我冲定凉先啊？咁样啊？我真系唔同，我加咗唔同嘅。 我冲凉先啦，我先冲凉，我冲定凉先啦。 真系唔同晒个。 如果你自己冲完凉好耐，佢都未。沖涼，咁你沖涼未啊？ 沖涼一定要用咩㗎？ 沖涼咁梗係要水啦、簡易啦。 嗱係啦，我想問下啦。 最主要應該係呢兩樣嘅啫。 而家究竟沖涼係用咩㗎？簡易。 要用手 咯。點解你係咪要再問第二條定第二次啊？ 但係我哋明明啊，如果以前問你阿爸阿媽沖涼係用番 簡 㗎嘛，係咪先？幾時開始？番簡已經喺你屋企消失咗啦。 哦。几 番简冇喺我屋企消失過， 但系冲凉你唔用佢啦， 你而家咪用咗一支支装嘅碱液啦，咁样。 通常系嘅，但系我哋都有用番碱咯。我就耐唔 时咧，唔 系唔系啊，番碱真系冲凉嗰只番碱，仲有噶嘛，有我出嚟啦，系啦。咁我工人姐姐咧就用番碱嘅嗰啲嘅，咁咧跟住咧我就买俾佢啦。咁跟住我冇我就阿华有时见到，咦都好似 OK 喎，用啲佢觉得番碱咧嗰个而家啲碱液成日洗唔甩啦。即係滑潺潺 啊， 滑潺潺嗰啲咧，保護好保濕嗰啲咧， 係噶係噶，好用噶， 又要買多嚿番鹼俾佢咯，咁係啦，咁。 所以咧，嗱，即係阿祖，你而家仲冇用番鹼啦？ 冇， 佢應該唔知番鹼係咩嚟嘅。 我知嘅，我細個有用㗎，係 咯， 咩牌子我都仲記得啊。 係嗰個咩事嗰個啦？我嗰個好似最高級嗰個番鹼嚟嘅，講到 英國咩 係咪英國定咩啊？ 嗰陣味啊，我講我記得陣味係點添啊？係 啊，好似好誇張咁㗎。 我估係大約到小學。嘅時候都仲係用緊番鹼嘅， 有嘅。 跟住阿媽幾時換我，我真係冇同阿媽開過呢個題。阿媽做咩要用番鹼嘅咁樣？ 自從嗰啲鹼液出現咯，一大支大家一齊用又衞生啊嘛， 覺得會係嘅。 番鹼你係哇，你捽完又同我捽。係 㗎 係 㗎 係 㗎，但我 嗰陣時冇咁樣諗過嘅喎，覺得要用先至會係乾淨 嘅。係啊，同埋我成日覺得咧，因為番鹼即係佢係會幫你洗得乾淨啲污糟嘢㗎嘛，咁我就認住佢本身係唔會污糟嘅咯。 本身佢唔係污糟， 即本身番鹼 佢可以洗得嘢啲污糟嘢，咁佢點會污糟呢、哦、所以頭先你話咧，你捽完之後到佢捽落，我覺得冇嘢啊，佢、 哦、 又會乾淨。 又或者咁樣講啊，個番鹼繼續擺喺嗰個位置嗰度咧，係唔會有其他嘅細菌啊各樣嘢擺喺度嘅，因為覺得番鹼就係幫你洗去污糟嘅嘢，佢本身係唔會污糟嘅。 但唔知係咪自從嗰個笑話出咗嚟之後，大家驚咗啦， 跌番鹼 係啦，大家就唔想再用啦，冇人執鹼液噶嘛，我未聽過執鹼液嘅，係啦， 啲人都諗住楞住嗰度㗎，係 啦嗱。所以咧， 諗住邊度啊？ 但你知唔知啊？ 諗去污糟嘢嗰度咯。 原來啊，我今日呢個瘋狂大改變咧，就想話俾你聽咧，番鹼翻咗嚟啊！ 哦， 而家竟然咧話 冇停過咩？番鹼翻咗嚟啫。 但佢所謂翻嘅意思，即係話咧，而家你嘅首選咧係啦，興翻啊，即係唔係話你間唔時先有一嚿啊？即係嗰個番鹼喺度。佢話原來咧，而家有好多嗰啲 手工鹼。 手工揀啦、 啊， 甚至乎奢侈品牌，唔使奢侈品牌嘅，即係總之本來有出嗰啲沙油水啊、有沐浴露嘅嗰啲牌子咧，佢、都發覺而家多咗人咧中意用番鹼，所以今日想同你講下，究竟呢個番鹼啊有啲咩潮流咧？佢而家就係再次翻嚟咧。 1969年，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 我的一小步， 人類一大步，你都可以做太空人。改变自己，由呢一步开始。飞会 找到新的感觉。风骚快活人， 疯狂 大改变， 飞翔，在梦的一方展开神秘探索。 嗱，佢话咧。番鹼呢个热潮翻嚟咧，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咧就系头先讲中咗少少嘅，同环保有关啦。 系， 因为啲人就会觉得咧，即系你起码唔使用一个个胶樽咧，就装嗰啲容器。 都啱嘅，因为你见到我哋嗰啲鹼液咧，好少会见到有个补充装。 佢有补充装嘅， 相对嚟真系少。 系啦，但系就算有都系一嚿胶啊，你个补充装都系胶袋嚟噶嘛， 系 啊。咁所以咧，佢话有一批人咧，佢真系嗰啲即系大爱地球嘅，佢出于呢个环保嘅心态。 啊， 咁当然啦，可能你话我想冲个凉啫，唔好讲环保得唔得？得，唔同环保有关咧，都有 嘅。反而呢一样嘢咧，我想赞一赞泰国啊！即系当我去到泰国嘅时候咧，我见到佢哋咧鹼液有嘅补充装可以买到咧，系相对地多嘅。你只见到香港咧，不论系嗰啲超级市场咧，当超级市场啦吓， 都系唔主流， 因为佢 哋入货咋， 我哋有太多种味啦。即系譬如你一个品牌可能已经有成十种唔同嘅香味俾你拣嘅时候咧，佢摆得嗰十种，仲要摆多十种嘅补充装喺度，根本就唔够咁多。位，但系泰国嗰方面咧，可能即系啲 地方大啊，超市劲大， 即系有近乎有超过一半啊，佢哋都有补充装嘅，即系呢一样嘢系几好 嘅。系啊，香港系有嘅，不过真系唔多咯。 柔顺剂嗰啲就会多啲有补充装咯。 不过我系买补充装嘅，因为我揾啱嗰只咧，冲完凉又唔会太干咁剩啊。我嗰只品牌咧系有补充装， 譬如嗰个身体商店咪有咯，身体商店都鼓励你买补充装咯。 哦，系啊，我又唔系买嗰只，我 买平啲， 我有只牛嗰只咯，咁样红色。牛仔， 我知你讲边个， 呢个唔识 嘅樽啊嘛， 系啊，佢哋有补充装，好 好啦，咁啊一嚟就除 咗系大爱地球之外咧，实际嘅使用咧，原来佢话啲女士们咧觉得咧系有好大分别嘅。特别咧，佢话咧，原来头先阿田都讲嘅，佢话咧嗰啲碱液咧加咗太多化学成分落去啊，一系就润啲啦，一系就 超保湿， 超保湿啦。 系啊，又加唔同口味咧，好似食落肚咁样，真系 有啲又有磨砂， 系啊，有蜜糖啊，又分啲草，又乜又乜。 原来佢话咧，好多用家咧就会发觉咧，一嚟就洗得唔够干净啦，二嚟咧佢话原来真系会令到你咧生粒粒嘅圆胸嚟噶。 哦，即系致敏源。 因为咧佢话原来你太保湿太润咧。佢真係會令到你毛孔咧，佢話閉塞嘅，即係佢話原來反而咧呼吸唔暢順啊。咁於是乎咧，有啲用家咧，佢話咧佢哋想個身體咧啲皮膚咧靚啲，佢又中意咧用翻番鹼，同埋咧貪佢咧慢慢磨上去咧，佢話一陣一陣磨上去咧好多泡泡啊。 跟住你又覺得你佢真係咧洗，即係因為你成日用鹼液就用手嘅啫嘛，你覺得手唔乾淨啊嘛，嗰個番鹼係直幫佢捽到嚟咁樣， 即係好似搽勻全身咁樣咧。咁於是乎咧，佢話咧呢一個番鹼咧有啲咩細緻位推出嚟咧，譬如。日本咧，嗱沐浴露，头先我哋讲咗咁耐咧，最多就系磨砂啦，又或者有唔同嘅味道咁样啦。你有冇见过出唔同部位嘅沐浴露噶？ 吓，即系块面咯，咁啊， 块面就 洗 面， 变 咗面霜啫，即系洗面乳啫。 佢唔系格拉底又有个位啊，跟住吓私人地方又有个位啊 ，pat pat 仔又有个位噶嘛。 日本。佢話咧近年最大賣，佢哋令到咧成個番鹼咧真係好似翻咗嚟咧，就係佢哋無心插柳咧推出咗一款嘅番鹼。 我估應該係洗臭味嘅，洗你個格拉底，搞到佢香噴噴咁樣。 俾你估下啦，洗某個部位嘅大紅。跟住啲人咧就即刻紛紛咧就話：哇，真係唔錯喎、啊！ 你話日本個大， 係啦， 我哋係 為 啦， 係 啊， 幾安心， 幾好嘅。 哇！呢只番鹼啊，叮當咁樣，阿福啊咁樣，係啦，洗邊個部位啊？ 格拉底。 格拉底， 系啊，臭汗味啊嘛， 系啦， 就得格拉底要洗啫。 pat pat 仔啊， 脚板底， 脚板底最受欢迎嘅。 哦，最受欢迎啊， 就系 pat pat 仔， 真系 pat pat 仔啊。 佢哋推出咗一个 细个 pat pat 仔要大。 嗱，你真系想象唔到，佢咧出咗一个 pat pat 仔嘅专用嘅番鹼。佢个形状系点样嘅咧？ 系 for pat pat 仔用定大 pat pat 用？即系小朋友用定大人用嘅先？ 大人细路都得嘅，佢就系 for pat pat 用嘅。 系一个手环，即系手把咁样，跟住咧中间系尖咗出嚟嘅。 点解咧？ 即系真要拉紧。 但系你呢个动作系有少少拜神嘅感觉，要人帮你洗先至可以用到呢个番鹼喎咁。 阿天，你而家做咩入军营啊？ 即系佢会系尖咗出嚟嘅，呢有个手把咁俾你。 即系扁嘅形状嘅，洗边度噶 ？pat pat 仔要落。 洗嗰条洗嗰条隧道， 我又美化佢噶啦。 洗 pat pat 仔做咩要洗隧道咧？ 喺条罅，我先咁你。 我知啊， 你有两块肉咁啊，中间有啲咩噶嘛？ 首先，我想话原来咧，对于 pat pat 嘅形容咧，中国、日本、香港都系同一款嘅。 月亮。 佢个形状咧系两个蜜桃嚟嘅。 哦、OK OK， 嗰个土咧咪中间啱咗两忽噶嘛？ 即系呢个番鹼嘅形状系。 佢首先个番鹼嘅形状咧就出到呢个咧蜜桃形嘅， 系 完全一模一样嘅。 即系吸引就话嗱呢个咧就系俾你洗屁股。 啊唔系，令佢首先个形状系咁先啦。 OK， 佢仲要特登强调咧，系啦，佢仲要特登强调咧就话呢一个咧就系洗屁股咧专用嘅成分嚟嘅喺里边。佢话冇敏感啦， 系啊。 跟住咧佢就话会有咩泡沫啦，然后就话咧针对你屁股嗰个部位咧就会令到佢咧。即系成日坐啊，成日摩擦咧，可能多死皮啊。佢又话咧可以帮你咧又去埋咁样。 我要坐会令到我 pat pat 多咗死皮。 真系会噶，会噶，会噶。 哇！你一咁讲完之后，我见到个商机好大啊！啲女士 好大先， 你唔明噶啦，我 pat pat 有几多死皮啊？你知唔知？ 好夸张噶。咁所以佢话咧，佢对个名叫咩名咧？叫做最爱恋的屁屁。即系翻译成中文嘅话咧，系啦，佢话咧呢一块咧蜜桃形咧嘅 一块噶 一。 你话 即番鹼嚟噶嘛？ 你话圆，你个土形咪唔应该一个立体圆形？ 即系一个番 鹼啦，你咪一块番鹼咯， 一 嚿番鹼咯， 一嚿啊！ 佢话咧喺2016年就推出，佢话咧当时咧佢哋有一个老字号嘅牌子咧，就一路出嗰啲碱性嗰啲唔知咩番鹼咧，本来都就嚟执粒咁滞噶啦。佢话唉，出嚟试下啦，玩下啦，出咗呢一款系啦，俾女士，其实开头就系专俾女士用嘅。女士用嘅洗 pat pat 嘅番鹼，点知一红就红到而家。 我想问系有啲咩特别嘅配方令到咁适合个 pat pat 用咧？ 唔系啊， 真想知 道。因为咧，其实因为身体有啲部分系比较敏感嘅，咁你即系你如果太多嗰啲， 点我都冇谂过系个 pat pat 咯。 嗱，佢咁样形容嘅 皮薄啊嘛。 佢话当时咧，佢哋几个即系开发嘅人员咧，佢就话啦，而家好多人咧，嗰啲 OL 咧喺个办公室度一坐就坐成日噶啦。个底裤啦， 同埋嗰条丝袜裤啦，佢哋嘅摩擦咧会造成屁股好重嘅负担。 哦，可能呢个男士同女士 我哋 feel 唔到噶嘛， 即系丝袜着咗系咪会更加觉得 好紧噶？会啊， 系啦，佢仲话呢个 pat pat 咧，佢话 pat pat 会好容易咧累积呢个黑色素啦，同埋会变得粗糙嘅。 着数会唔会变白咧？有冇美白？ 所以佢话咧，当时佢哋几个女同事咧就同个老细申请就话，我哋想开发一款专门俾女人洗 pat pat 嘅番碱。 嗯， 公司就批咗佢。 系。 于是乎佢哋就 大胆尝试啊 ，OK 啊， 系啦，佢哋就推出咗呢一款咧最有人气嘅爱恋 pat pat 番碱，哇，犀利啊！于是乎咧红完之后咧，佢哋就发觉原来咧想番碱咧大王翻出嚟咧，就针对佢可以咧即系有唔同部位嘅使用， 哦， 佢就推出咗呢个咩咧？二头肌专用番碱啦， 点啊？如果冇嗰啲咁点啊？查三头肌啦， 佢就觉得你用咗就会有 二头肌啊？ 呢一个背脊专用番碱啦。鼻哥专用番碱啦，佢话一次过咧就解决晒咧全身上下唔同部位咧，都有个专用番碱嚟俾佢。 鼻哥嗰个要出好细牛下，如果唔系用十年，我惊佢。 系啊，嗰形状，你知唔知佢哋真系好仔细噶？即系譬如佢背脊嗰啲粒粒暗疮咧，佢哋都有嗰啲碱液去帮佢洗。 但呢个有少少唔同，因为我都有朋友试过咧，可能系局部地区性，譬如个背脊啊会有暗疮，但系嗰啲咧系有即系特别针对性去医治暗疮咁样去用噶嘛。但系佢讲紧嗰啲。譬如是放背脊的话是任何人的背脊都啱用咁样。 任何人的背脊都啱用咯，但他就话俾你听咧，即系佢哋嗰个做法咧就会有效果咯。 好仔细地咁样去做。 系啦，喂，佢哋话呢个我嚟大卖添噶，咁佢话咧特别系啲后生仔中意用啦。佢话原来另一批咧中意用番碱系咩人呢？有年龄之分噶，老人家。 系啊，啲老人家。 够悭。 用唔惯嗰啲碱液， 佢话碱液咧觉得系 平啲 嘅，嗱平啲啦，同埋佢会觉得咧捽两下咧，有阵时已经搽到全身都系啦， 系 啦，佢就话系咁挤一下咧，劈咁样成劈都嘥晒，啲、老人家咧就开始发觉，即系呢一个就好用啦，咁样好啦，嗱呢个咧就系从消费角度使用上面嘅第一个潮流啦， 系 佢第二个潮流咧又系真系好难想象嘅，对于一啲心理有好大负担、情绪不稳定嘅人。番碱帮到佢。 哦，点啊？将佢揸，即系揸住个番碱可以用，咁样我哋俾佢发泄啊！ 再循一啲渠道，你谂下番碱啊！我而家话俾你听，佢个潮流就 系 话 番碱 系咯，唔系净系清洁你嘅身体，可以治愈你嘅心灵。 嗰嚿番碱，你慢慢由大嚿用到细嚿，你就会见到咧，所有嘢咧都累积落嚟嘅。你可以咧完结一件事，你可以处理到一件事，几治愈啊！由咁大嚿用到咁细嚿啊！ 仲有大事可以化小啊！咩？由大嚿变细嚿噶嘛？会 系 咪啊？ 同埋喺你个手嗰度接咗出嚟嗰下，你可以接得翻住佢，哇！几有能力啊！咁 同埋你操控住佢嘅番碱系咪？ 同听觉有关 啊？ 同听觉有关， 佢搽上身嗰个吱吱吱嗰个声音，或者你只手度吱吱吱嗰个声音嘅时候， 系啦， 几有成功感。 嗱，即系我哋由于暂时心理都仲算稳定咧， 系啊，所以其实 我哋真系想象唔到 嘅。 咩啊？番碱咩声音啊？ 番碱嘅声音，嗱，真系劲。佢话喺 YouTube 度，原来专门有一啲咧叫做咧治愈心灵嘅声音频道， 系番碱嘅声音啊。 其中一款。大受欢迎，千几万人追捧嘅咧就系佢攞个番碱出嚟，然后攞个匙羹喺度刮嗰个番碱，当然系以干身嘅状态啦， 都有伤， 即系好似挑黑咁样咯。 系啦，佢话咧，因为个番碱咧好厚好实咁，你硬刮刮噶嘛。 系， 佢话当你用金属嘅嘢咧喺上面刮嘅时候咧，佢会有一种独特嘅声音嘅。佢话呢种独特嘅声音咧，竟然系令到好多咧，即系譬如瞓唔着啊，或者个人好狂躁嗰啲朋友咧，佢话。好治愈啊！ 我所以我哋真系估唔到噶。 喂，佢嗰度刮啦，我有听过嗰条片嘅，但我就系觉得嘈嘈声咯。即系你成日你想象到有啲好厚实嘅嘢 刮出嚟， 佢刮啦，佢一系咧就一条条坑咁刮出嚟。佢第二个咧就攞把雕刻刀咧就雕刻唔同嘅公仔，咁你雕刻批嘅过程咧有声噶嘛？佢成条片40分钟咧就不停就听啲声。佢话啲人话好开心啊！我今日咧瞓得好舒服啊！我听完之后咧觉得好平安啊！你只能够话佢嘅治疗嘅方法真系因人而异。 如果系帮到佢嘅嗰件事 ，why not？ 同埋又冇害嘅，系佢用得翻嘅啲番碱最屘。 最紧要平靓正啊嘛！ 真系啊！ 所以我都明啊，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咧，佢哋真系会去整番碱嘅。佢哋嗰个过程都觉得几治愈噶。即系你谂下，又冇到有，有咗你做完咗嗰个制成品之后，你自己又可以用翻，又可以将佢送俾人。 冇错， 你知唔知？ 可以调教唔同味道。 以前呢你而家讲嘅手做番碱啦、啊、就由冇变有啦。咁你知唔知有咩一个圆形嘅番碱呢 以前係有变冇㗎。啊 点啊！ 我唔忍住唔笑，忍唔到啊！ 我见佢咁样强调，你而家啲番碱就由冇变有啊！ 用番碱嚟做一个，因为以前咧有个咧，阿咩事嗰个咧，唔系咩 神 龙 事， 唔系啊！ 哦，富咩事？ 唔系啊，好大力嗰个事啊，系啊，好大力嗰个事啊， 记录啊， 香噶佢个番碱，咁咧你就买啲大头针啦，跟住买啲丝带咧嚟同 佢，有见过有见过， 妈有做过， 有系噶， 整出嚟咧摆喺度咧做装饰好靓， 好 香 噶，好香噶，但系跟住好核突噶，因为你掹晒之后咧，嗰个番碱全部都系哇。惨乜引到个火山爆发咁样啊！真系 咁人哋摆喺度就唔系叫等你拆噶嘛？ 呢个真系好有回忆喎！即系呢个香包嗰阵时系咪买噶定系手工仔嘅？系啊，呢个 都有一啲嘅套咧，你会套住嗰嚿番碱噶嘛？嗰啲就有得买嘅，我记得。 套番 碱。套住个番碱， 因为你唔系 绑系嘛？ 系因为你中间 有 包装噶嘛，唔系就系咁样打，即系洗啲大针落去噶嘛。 所以有阵时真系古老当时兴噶。 嗰个真系好好回忆嘅，我净系指定嗰个历史啊，系啊，咩事？香碱啦， 点解净系得嗰个啫咩？ 因为佢好香咯， 哦， 系啊，同埋够圆咯，圆蛋形咯， 系。 因为你头先讲嗰个阿家咩事嗰个咧，佢系尖角噶嘛。 哦，咁好啦，出绝招啦，洗白饭鱼系边一嚿啊？ 啊，劳工啊？ 劳工，黄色。一嚿四四方方 就 系啊，好似仲有卖噶， 有 呢嚿咧。如果你话咧，劳工嗰嚿咧系阿爸阿妈嗰个年代，佢哋首先开始用呢个先噶嘛。 系噶，蟹到爆炸，真系保证你真系有层皮唔见咗啊！真系，但而家佢又翻嚟啦，又可以自愈，又可以洗 pat pat。你会唔会今日都转翻用番碱呢？ 再花点心机，找张口撒撒盐有好戏。什么品味，有惊总有喜，我串戏请记得再攻毒气。什么坦白，怎么抹黑，染污了心却不够变胜利。其实你全没错，随便说随便过，游说的别要躲，谁亦不必离弃。 彻底还佢清白，证明佢冇同俄罗斯勾结，亦冇妨碍司法公正。 特朗普由佛罗里达州返回华盛顿，他表示很遗憾国家和总统要经历今次事件，又形容调查是违法注定失败。司法部长巴尔较早前向国会领袖公开调查报告部分内容，指米勒在调查过程中获取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特朗普妨碍司法公正，又说他不用考虑任何宪法问题都可以得出无需对现任总统作出刑事检控的结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影响该区的雨大正逐渐减弱，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82点，跌531点，成交金额5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1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4.8跌10.2，李宁11.62跌1.08元，汇控系63.85跌9毫，中国平安84.55跌1.95，瑞星科技48.95升2.5，建设银行6.82跌1.2，友邦保险74.9跌2.2，港交所266.8跌6元。工商银行5.85跌1.1，中国银行3.6跌6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58，瑞士法郎7.894，澳元是5.557，加元5.843，新西兰元5.4，欧元8.8688，每百日元对港元7.14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59，日经平均指数报20,949点，跌678点。港金现价报12,308元，升3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5.42美元，卖出1,31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啊，近住映月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快线咧仍然封闭噶，就系窝打老道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快线封闭，咁最主要咧而家影响到狮隧出九龙啦，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出噶，就系影响咗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噶，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就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出九龙啦。另外啦，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雪厂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金钟道啦，近住中银大厦对出，就系皇后大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金钟道啦，近住中银大厦对出噶。咁较早前咧，由于要清理路面油渍啦，将军澳道去连德道嘅支路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将军澳道就可以去翻连德道嘅支路，咁全线解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啦，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啦，左转翻去红棉路咧，由于挤塞，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啦，龙尾排到波斯富街。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多食新鲜蔬果，少食加工或者系腌制类嘅肉类，咁就自然食得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FM, we are a family, yeah. FM 九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四月一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记得是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听咗囚友嗰个古仔，我哋好多义工都忍住喊出嚟。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Hello, I'm Natasha Clawson, and this is We Care About a Green Hong Kong.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Oh my God, this is real. 原来哈文尼出街咧，成日都会遇到啲人咧对佢头发好好奇。 了解基金资助同申请办法，请上 cibs.rthk.hk。 做咩啊？塞紧车啊？系咁噶啦，成条路冇车你先惊啊！塞咗好耐都冇得喐啊！唔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喺度啊，3个钟冇得喐噶啦。唉，唔好掹，唔好掹，等我曾志豪陪你，听住我哋风骚，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睇前面架车喐啦！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提提大家先。虽然今日咧就系星期一啦，我哋12点之后通常就会有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嘅。不过因为咧今日我哋12点半之后咧就会播出啦，就系一家大细风骚私房菜。我哋甜蜜蜜嗰日啊，有好多唔同嘅家庭啦， 冇错， 煮甜品啊嘛，我哋系。今日12点半之后咧就会播出嘅，而嗰个咧嘅视像片段啊，咪叫视啊， 系啊， 视像版啦， 视像系啦，视像版咧就已经系摆咗上我哋风骚嘅面书上面，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睇住先噶啦。 是啊，冇错，大家慢慢欣赏啦。 好，夹公仔， 夹公仔， 有夹过啦， 有 啊，好嬲啊，睇住 有冇夹到过啊？ 冇。 阿健咧， 有 你有成功过嘅， 有 几时？ 做咩啫？我夹唔到佢，好似好惊讶咁样咧，好似话我上次咪一齐夹过咯，唔系我冇同你夹噶，我夹唔到啊。 即系应该咁耐以嚟都应该有机会夹过噶嘛。 唔系，因为我又唔系好中意夹公仔嘅，系咪先？ 我都冇，系嗱，点解唔中意夹公仔啊？系咪因为夹唔到，觉得冇成功感，所以咧就唔夹公仔啊？ 就冇乜少女情怀咯， 你冇乜少女情怀。嗱，我觉得系我试过入钱，跟因为我都系从来冇夹到过嘅，跟住就觉得自己技术唔好，跟住都唔会夹到噶啦，无谓嘥钱啦咁样，所以我就唔夹啦。 啊，咁系啊，你即系睇下你愿意喺即系当你话，哎，不如去夹公仔，系嗰一个项目一个活动啊，即系话你可以 玩嘅， 系啦，用一个钟头嚟，可能用100蚊嚟 一个钟， 即系咁，哇！你梗系 有人煲机噶， 你如果唔系你谂住做咩？你谂住行过去啊，揿两下想夹到。咁咪走啊！咁我可能夹 咁咪潇洒啦呢啲。 嗱，我 系可能你之前系练咗100个钟，跟住你去到咧扮晒嘢咁样，哎，好轻易啫嘛，一揿就揿咗上去。 啊，唔知边个 artist 咧同我讲啊，一佢话咧，佢每次夹佢都中噶。 嗱，我都记得有人话佢哋夹得好叻嘅， 系咪啊？ 如果首先我哋问下，有边一个你哋系夹得好叻嘅，有啲乜嘢嘅必杀技嘅话咧，欢迎喺网上面同我哋分享下。 我细个见到啲人夹公仔，我先知个英文点解噶。 咩啊？ 即系话人哋手唔得嗰啲咧。Handy 夹咯，夹唔到咯。 呢个捉度咗几耐啊？ 好搞笑，失败到你啦。 Handy 夹啊， 系啊。今日 即系我之前咧就喺阿女咧就即系每次玩咧，真系认真地啊，佢真系都唔平嘅。咁成日 几多钱一次噶？ 都有起码都10蚊噶嘛， 5蚊、10蚊都走唔甩噶啦。 喂，你佢系咁丧入噶、啊？ 嗰啲咁两下就冇咗噶啦， 好冒险嗰啲咧，有啲系要入好多个代币噶。 系啦，咁即系你会觉得哇，可以抌钱落海噶嘛？咁你作为家长企到，你又夹唔到啊，你又找咁样，我又要消费几多先？ 咁如果佢夹到，你咪俾钱佢夹啊？ 如果佢好肯定话阿妈，我一定夹到嘅，我就 俾佢夹 啦。咁啊系啦，又唔好肯定喎。咁跟住咧，唔系同埋好多时 通常系情侣夹噶，好少系讲紧同仔女。 唔好咁讲啦。 即系我带啲细蚊仔去玩啊嘛。 阿华冇带过佢夹公仔， 我唔加入意见。一定系 佢，定系佢冇带阿华夹公仔咧？阿华好想夹公仔。 同埋咧，每次咧，你都会咧，好似睇人啲赌台咁啊，望定先，睇下佢嗰个爪咧，系咪爪得好实？定系爪得？ 你会识睇个爪嘅嗱，我净系会睇咧，就系、是、啊，有一啲咧，你都知道佢哋嗰个位置，譬如当夹公仔咁样啦、啊。因为其实而家唔止夹公仔噶啦，有啲咧 系 夹 嘢 嘅， 系啊，嘢食又有啊，用品又有 啊，植物又有 啊， 咩、 啊、 都有噶啦。 玩具啊，直情 你会睇到嗰个位置咧、啊，好似有机会会夹得到啊呢一个角度，你先至会试嘅啫咁样。 哎，嗱系啦，嗱总之咧，林林总总。咩都有嘅，我试过咧喺台湾吓，台湾又好多呢啲咁嘅夹公仔机啊嘛，成间铺啊，即系成十几廿间，咪十几廿部俾你夹嘅。跟住咧，我好睇啊，点解嗰个人，即系我通常都唔会即系入去玩嘅，因为即系我望人哋嘅啫。点解夹咁多次，佢真系狂入过，见到个人。跟住咧，我就喺度仔细望下嗰啲机啦，彩你实夹唔到啦。嗰啲公仔唔係啊，嗰啲公仔佢都話咯，我講過分享過噶，揾啲大頭釘釘喺側邊咧，即係佢魚哦魚， 死咗 你以為佢，你以為佢喺就嚟懸崖邊跌落去，你撥一撥佢就已經跌落去啊？ 點解佢睇唔到嘅？ 佢好隱蔽嘅，因為佢公仔有啲腳啊、有手啊遮住噶嘛， 逃唔過你法眼， 逃唔到我法眼，因為我喺度研究佢嘛。 會唔會都係妹嚟嘅咧？其實佢不停喺度入啊，呃你去。 好多部機都係咁，有啲就攞啲雙面膠紙就黐住，黐住佢嘅手。咁跟住咧，有啲大頭釘就拮住佢嗰只翼咁樣，跟住佢根本就唔會跌咗落去嘅。 嗱，呢個就係其中一個騙案嘅方法啦。有一個咧就香港嘅報章啦，就特別揾記者咧上到去埋啊，即係專係喺內地啊做一啲夾公仔機嘅廠房嗰度直擊啊！嗰啲廠商同大家講到明，其實係有得調校個中獎嘅比例嘅。 哦，有聽過 嗱，講緊嘅咧係 爪嘅力度又可以調校， 就係個爪嘅力度啦。第一樣嘢可以調校爪嗰個力度咧，因為有啲咧根本就係唔夠力嘅，即係你夾到佢咧，明明係夾住咗個公仔咯，已經，但係咧你都未去到個窿嗰陣時咧，已經會係啦，鬆咗手啦。佢話可以咧，我哋以前就話1:99啫，可以調校到1:9999嘅中獎機會，即係10,000次得 一次 會中獎，甚至話有一啲人咧可以話冇問題，你要買嘛？呢部機2,000蚊嘅啫，呢個夾公仔機，但係佢可以幫你調校到一世都唔會中獎呢一個嘅比率。 你諗下一世都唔中獎喎，零喎， 你簡直係財源滾滾來啊！ 哇！即系 呢世都中唔到奖啊！ 你睇到嘅时候咧，你真系会觉得咧好惨啊！而当中咧，记者话咧，试过有好多玩家咧，都有一种无力感啊！个无力感系嚟自咩咧？ 系实在嘅无力咯， 即系嚟自嗰个降爪啊！因为睇上去就好似降咁样噶嘛，好有力噶嘛。但永远当你夹住咗个公仔咧，咦，最多俾你夹到，但系好快咧，佢已经会松一松少少嘅啫。 系 嗰个位置松少少嘅话咧，已经足够令到嗰只公仔跌翻落嚟，你就一永远都好似俾到个机会同埋希望你。 老公好似你。依家 差唔多 就冇力噶啦，你 跟住就冇啦。 死婆啊！你唔谂下你几重先得噶？ 系一样，其实一样。 我唔制， 可以转 翻 落去里边。 换翻我有力啲嘅。 所以睇到呢度嘅时候咧，跟住咧嗰啲制造呢个夹公仔机嗰啲厂商咧，佢就话其实可以调校嘅。你校到咁衰咧，1:9999都有嘅。 系， 你都可以调校噶。5次中一次又有， 哦、 10次中一次都有， 个机率咯，个机率咯， 就睇下咧，即系究竟嗰个人啊，佢可能系个铺头摆边一个位置啦，可能佢就谂住我呢度人流多嘅，话呢一部摆喺门口嘅，梗系成日有人夹到啦，成日有人夹到，咁样调校咗嘅时候，咪有人行入去咯， 哦、 可能啲靓嘅公仔仔入边啦，靓嘅公仔入边嘅时候咧，嗰部咧就一世你都夹唔到嘅，咁佢哋就赚钱啦， 可唔可以有夹埋嗰个夹嘅咧？ 点为之夹夹？ 即系如果你发觉你夹咁多次都唔得嘅话咧，得噶，呢部机可以俾你拣个夹嚟夹嘅，你自己夹个夹，再换个靓啲嘅夹落去，再嚟呢个夹咯。 咁睇你要俾几多钱先？ 首先你要夹到个夹先，我将呢个夹嚟换你嗰个夹嚟可以夹啦。 系啦，系啦，嗰个站唔系得四个嘅，有八个嘅咁样。 跟住咧就即刻咧报章上问唔同嘅，譬如问议员啦，跟住议员咧杨岳桥都咁话，其实好多时玩家咧话夹唔到咧，就会怪自己技术唔好。 同埋隔篱嗰个咯， 我好有共鸣啊！你唔再嘈咧，成日拱我只手架夹唔到。本身会系咁噶嘛？你唔会谂咧，会唔会系做咗手脚咧？咁咪就话啦。咁其实如果部机本身做咗手脚，你根本就夹唔到嘅，同老千有啲咩分别咧？ 我啱啱想话，同你入赌场一样啊，十赌九骗。 嗱，十赌九骗啫。嗱，你话即系有牌嘅赌场，理应都唔系骗噶，可能个机率唔同。 我睇电影全部都系下边踢一踢个骰盅咧，佢就嘟嘟咁样转咗噶咯。 咁嗰啲系电影。 然后睇 电 影隔篱仲会嘟嘟嘟，咁啊有特异功能。 系啦，咁咪话咁究竟同老千诈骗有冇分别咧？ 算唔算咧？算唔算有呃人？ 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我估起码呢啲啦。 嗱，呢个就真系有机会 串谋行骗啊、贪污啊、打靶呢啲。 你记唔记得上次嗰个抽嗰个扭嗰个扭蛋机啊？ 跟住就啷啷嗰个啊嘛，都上咗新闻啦，系咪？跟住咧，海关都有回复噶，佢话其实咧，2013年7月咧已经修订咗一个叫做商品说明条例。 嗱， 中啦，成日都会讲噶啦，系咪？佢话都试过接获过3宗咧涉及夹公仔机嘅投诉嘅，不过。经过调查之后咧，都系唔有冇足够嘅证据啊，证实佢哋系违反咗条例，即系好似咧法例就有响度嘅，投诉都有人响度嘅，民政事务总署咧都有讲到嘅，有阵时咧就住个游戏个难度啊，即系嗱。冇话一定有个 guarantee， 你一定会夹到我部机就 系 摆喺度噶啦。个难度系几高咧？咁样咁跟住佢话呢一啲咧，有阵时都啊，就算收到呢一啲投诉咧，好难啊，就住佢哋嗰个娱乐游戏嘅经营者去即系去做一啲嘅回应啊。究竟佢哋有冇罪啊？咁样 你谂下，佢冇讲俾你听话咧，我逢5次中一次噶嘛。如果你逢5次中一次，你第6次都唔中，你就话告佢啫。 喂，咁但系问题系咁我 佢连写住好易中都冇啊，净系写俾你听夹公仔， 因为佢冇一条法例会讲咧夹公仔机嗰个钢爪要有几多力嘅，佢个速度系点冇呢啲嘅条例噶嘛， 所以咧 佢冇犯法咯。 所以如果咧点样有机会可能佢犯法咧，有个店员行过，你又问佢喂中唔中噶，系好易中嘅嗱，咁啊大件事啦。 哦，就系怂恿佢啦。 唔系佢话咗好易中，但 系 好难中。 唔係咁啊，易同難呢啲咧就即係因人而異嘅喎，你都唔可以話佢啊犯咗法啊咁樣。 99.几%㗎？ 嗱，你有個數字咁就簡單啲啦。 所以你唔怪之你一世都過唔到去啦。其實真係同頭先我哋話咧，你玩兩手一樣啫嘛，冇話唔中㗎。 我都係啊，你去賭場你唔一定話中㗎嘛。 冇話 一定 話中㗎。係 啊， 呢 樣就所以 如果呢個可以， 唔係 喎，如果呢個告得贏嘅話咧，我就告六合彩啫㗎。 點解啊？ 我未中 都唔中㗎。系咪先？ 但佢冇话俾你知，你一定会做。 所以咪话咯，我话 俾你知你有机 会， 有 机会。我哋要话俾嗰啲夹公仔嘅苦主听咧，你好难告得佢入，因为如果咁都告得佢入咧，六合彩都告得入噶啦。佢里边嗰个旋风式咩双层回转搅拌机，你都唔知佢搞成点噶。 但系起码如果佢哋揾到嗰啲嘅製造商啊，即係佢哋都講到明可以做手腳嘅話，咁係咪又可以喺呢一方面跟進下？ 冇啊，佢個手腳係可以令到佢變900次先中， 9000唔係1萬次中一次喎、啊。 但係當佢推出市面嘅時候，佢叫你入5蚊，佢冇話俾你聽咧，第9次就中喎、啊。 哦， 即系话你而家玩紧一部好难好难夹，可能有啲人中意挑战难度咧。 系咁又系，太容易中我又觉得唔值钱啦， 系 咪？系 咯，太难太难，咪太易中嘅你买公仔啦。 但系而家摆明有得调教嘅，即系话其实可以中啊嘛。 可以中可以唔中咯， 可以令到你唔中啊！最惨啊，天系呢个意思。 冇话可以令到你唔中，你第900次啦， 沮丧。 第990次想他就中啦， 系啦。 新一日，你记得。亦是昨日甜蜜，我的新生活却固执，地位漂亮，旧事固执，任当初分了再融合，伴随相爱对象你能够结合，是几经挣扎自明白到。记得纵使记得错失了的爱还是错失，最美好的结尾留低缺陷未，凭成熟的勇气预备新一个年度快乐地大笑祝福你，从遗憾的季节找新的理由。 美，来年重遇你。定梦中新经历，别困于浪漫约定，活在记忆，任青春小说再沉溺。但我与你灿烂未来也缺席，幸福的终结过程是空，叹息也许叹息，痛惜过几次，然后爱惜。最美好的结尾，留低缺陷美，凭成熟的勇气，预备新一个年度快乐地，大笑祝福你，从遗憾的位置找新的里程碑，旧爱给光阴处理。放弃完整你后记，能诚实地对你预备新一个年度，着约地碰上新的你，和怀念讲再见，找新一个自己，活跃于清新空气，期待这新一季遇着最新好。 系吴业坤啊，和怀念讲再见啊吓！ 啊，有时咧，即系睇完啲片咧，都唔觉得佢仲有啲咩做唔出嘅咧。 有咩做唔出啊？ 真系好嬲住，真系一嗱三四月咧系睇樱花嘅季节。 系 咁啊，除咗台湾啊，除咗 日本啦、 啊，咁啊台湾有啦，咁啊韩国都有啦，大陆都有嘅。 系咪武汉啊？ 贵州。 贵州。 佢呢度写住贵州安顺平坝区。 O K。 哇，有过万亩嘅樱花园咧，过每年都吸引好多人去睇。真系佢话有成五十几万棵。 都应该几靓噶。 哇，咁一定好震撼噶。 喺同一个地区啊。 系啊，喺个县嚟噶，净系几万亩嚟，好震撼喎，好震撼嘅。所以咧，每年都好吸引好多游客去睇嘅。 系系系。 咁啊，游客咧就真系咁多人睇嘅时候，系乜嘢种类嘅人游客都会有啦。 冇错， 系啦，即系观赏花嘅有，其他可能嚟自唔同省份嘅人都有。咁咧有啲咧直情系哇咁大地方，咁仲唔系俾我一展歌喉嘅时候？后啦吧， 呢啲我啲 friend 嚟噶， 咪就系你嗰啲 friend 啦。 咁你唔系贵州啦。 记得樱花盛开，系 啦 系 啦。咁啊，即系佢话咧， 绵绵头上飞花。 哇，好走啊！ 系咪就系呢啲啊？ 系啦，民间歌手。 好啊，最中意呢啲好啊。 佢就走咗去嗰个樱花园里面，哇！一展歌喉，咁怎斋唱你就吸引唔到啦。 但点解要去樱花园度一展歌喉啫？ 靓啊嘛！ 你谂下漫天樱花就喺你头上飘落， 系啊，抖 个 音，同埋佢知道一定好多人啊嘛。 我估佢哋大家斗用张学友嘅震音，睇下边个震得最多花瓣落嚟。 咁 犀利， 如果系嘅，几好睇，我有少少想睇， 好好睇啊！ 但系唔会震得到落嚟噶嘛？ 而每过一天，每一天。每一天， 你啲花瓣顶佢唔顺，啲跌落嚟。 呢个呢招几好啊！ 嗱，佢系如果系咁咧，都仲叫天然啲。咁因为佢希望透过声音嘅音波，希望佢震落嚟啊嘛。 系， 佢唔系咯。 系， 佢希望咧有呢个 MV 效果。 MV 效果。 佢希望咧满花咧都系飘晒落嗰啲叫樱花嘅花， 落 樱花瓣系嘛？ 系。 咪落英缤纷咯， 系啦，即系嗰啲花瓣咧，希望佢跌落嚟，咁但系佢唔会贸然跌落嚟噶嘛， 系咯， 结果，唉， 一人负责揸机，一人负责咧就摇树啦，应该系， 真系开风扇咪算咯， 真系爬咗上去，黐线嘅啲人，但系嗰啲樱花树又好鬼粗壮，系咯，嗰啲人爬咗上咧，系咁不断摇， 跟住喺下面就做一个， 下低佢唱歌， 哇，突然之间咧，哇，好 诗情画意啊， 系啦，即系哇，粉红色嘅樱花叶啊落嚟啊咁样， 系啊，但系啲人就是，但系有啲人系唔知嘅，后来啲人咧先喺望，喂，你做咩喺上面喺度摇啊？ 诶，有人咁讲我知喎。喂，你摇开又帮我摇埋啊，系咪啊？横掂你都上咗去咯。 佢每年都总系有呢啲游客嘅。 我就话点解会咁？ 又试过用脚踢嗰棵树啦，年年都有噶嘛。 爬到上比较少见嘅， 爬得真系少啲，傲好多嘅。 系啊，佢成摇晃住，佢又唔同，即因为佢比较粗，爬咗上去唔跌落嚟啦。咁喺度摇，啲人喺度投诉，已经比较管理员喺度闹噶啦咁样咯。但系总系有啲人咧会喺度摇嗰啲樱花，希望大家真系唔好咁做。 你知唔知点解每次都会即系有人喺度仿效啊？嗱。闹佢嘅人就几个，但系佢摇出嚟嗰张相咧，可能好多人俾 like 佢啦。于是乎佢就发觉，我只要挨得住你一阵嘅闹，我就可以网上面红起码两个钟噶啦。 呢啲樱花系落得底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中午十二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话：喺机场有麻疹感染个案之后，喺过去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已经安排累计400名机场员工接种疫苗，亦都已经听取员工意见，增加多一个喺非禁区嘅接种站，同埋延长接种时间等，改善流程，相信接种速度会加快。對於有機師在感染之後仍然繼續上班和出入境，黃家慶致電本台節目時說，機師入境時候若果沒有發燒，過關時候未必能夠察覺，會同機管局和航空公司保持緊密聯絡，做好預防工作。另外，黃家慶在另一個電台節目說，已經追蹤與機師緊密接觸的人士，直至昨日未發現緊密接觸者有出現麻疹的症狀，呼籲員工若果不舒服不要上班。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今次在機場出現麻疹爆發，顯示香港有防疫漏洞，因為在機場工作的包括不少新來港人士和外籍員工，未必對麻疹有足夠免疫力或者是疫苗接種不足。他又指出，患者在出診之前四日有高度傳染性，今次最少有四名在機場工作的員工受感染之後繼續上班，形容安排奇怪，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未來三星期在機場很大機會有第二輪的麻疹爆發。何柏良又說，用疫苗接種方法中斷麻疹傳播，要在沒有足夠免疫力人士接觸患者之後三至四日入面安排接種，先至有效防疫。若果超過三至四日先至接種，防疫效果會打折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北京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林鄭月娥表示，全球經濟面對不明朗和不穩定的情況，加上保護主義抬頭，粵港澳大灣區涉及一國兩制和三個關稅區，正是不同特色的經濟體系合作的例子。林鄭月娥說，有決心帶領香港在大灣區發展扮演積極角色，堅守一國兩制和鞏固現有優勢。她又說，大灣區對高等教育、法律、會計、金融和醫療都有巨大需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應該準備好應付有關需求。他相信大灣區城市群有潛力同時成為東方華爾街和東方矽谷。在台北，陸委會發言人邱垂正說，高雄市政府昨晚已經申請行程變更，高雄市長韓國瑜將會同大陸國台辦主任劉傑一會面，陸委會亦都接到變更行程資訊。傳媒提問若果韓國瑜此行涉及主權是否違規，邱垂正說，維護主權是所有政治人物的責任，中央和地方要一起拼經濟維護主權。被問到韓國瑜回台之後是否要公開會談內容， 邱垂正话：依照相关规定，市政府回台之后，必须在一定期间入边向内政部联审会提出。若果联审会决议需要市政府说明，市政府应该再补充说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595点，跌517点，总成交59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61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4.8，跌10.2。李宁11.64，跌1.06元。汇丰控股63.85，跌9毫。中国平安84.6，跌0.9。瑞星科技49元，升2.55元。建设银行6.82，跌1.2元。友邦保险75元，跌2.1元。港交所267元，跌5.8元。工商银行5.86，跌1仙。工商银行5.86，跌1毫。中国银行3.61，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8，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95，澳元0.708，加元1.343，新西兰元0.688，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0,924点，跌703点。港金现价报12,308元，比上日收市升3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6.23美元，卖出1,316.4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古语有云：师兄何其动听，充满客色娱乐性。祠堂是男性一个好重要的地方，不是立乱俾人哋入噶，但系入得嚟嘅都系假二奶。 4月1日开始，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斌仔、阿一、凌子维、 师兄祠堂， 慢慢有嘢讲。 阿女，我喺信箱度收到张传单，话有平烟卖，仲可以用电话落单添。 边度有咁着数啊？嗰啲系未完税嘅私烟，海关会拉噶。买卖私烟均属违法噶，最高罚款100万元同监禁2年，仲会留案底添。快啲打海关举报热线25456182，向海关举报啦。 去年我整咗朱古力糯米糍，今年整咗芒果糯米糍，都得到大家嘅支持。 人系唔可以骄傲噶，去年我嘅甜品一扫而空，今年我可以带回家中。 去年整得太大煲，今年啱啱好。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一家大细丰收私房菜。 想知道当日嘅盛会情况，记住留意逢星期至五上昼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你两个啲甜品系咪自己整噶？ 你讲先啦， 你讲先， 你讲先， 你讲先。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你讲先啦，你讲先， 你讲住， 我讲得系啊，好受欢迎。我的芒果糯米糍，哇，嗰啲细蚊仔啊，食到舐舐味啊，翻转头又再翻转头啊！ 我哋嗰啲都不遑多让， 绝对系。最紧要系乜嘢咧？就是、我哋当日咧，真系有好多嘅家庭啊， 系啊， 佢哋充满爱啊，整咗好多甜品同我哋一齐分享。今年我可以够胆咁样讲，我全部有试过晒， 哦， 食得到。旧年真系。 去年食到嘔咁滞啊，真系都食唔晒，今年食得晒，好开心。 咁我哋即系引啲人流口水啫，既然都引咗咁耐啦， 一齐听下咯， 听下啦。究竟我哋嗰个风骚私房菜里边呢个甜蜜蜜第二击有几咁甜咧吓？ 好，欢迎晒大家 ！Hello， 俾啲掌声我哋所有风骚快活人嘅听众们，多谢你哋今日咧同我哋一齐嚟一个 一家大细风骚甜蜜蜜， 俾啲欢呼声听下先好唔好？ 我覺得其實只是嗌我哋三個的歡呼聲已經夠 了，是啊是啊， 見到咁多我哋嘅聽眾寫俾我哋嘅甜品啊，點會唔嗌啊？ 可以鬧，可以鬧。 應該就係俾啲甜品。係 啊，唔係俾佢哋自己嘅，因為咧，我哋所有嘅參與嘅家庭咧，佢哋真係咧，哇，熱辣辣嘅有，凍冰冰嘅有咧，即係連夜咧喺度，即係整咗好多好美食嘅甜品翻嚟咧，都係俾啲掌聲翻俾自己好唔好啊？ 多謝你哋， 俾掌聲自己。 嗱，今日呢個聚會咧，可以話答謝大家咧支持咗我哋成年呢個風騷私房菜啊。係。咁我哋嚟到。這個小團圓，希望用這個甜品帶來這個甜甜蜜蜜美滿的一個好開始啊！真的 是的，沒錯沒錯，首先真的要衷心感激所有的聽眾們，你們那些靚到點信係你自己整啊？但我哋梗係信我哋嘅聽眾係佢哋自己整噶啦，係咪？ 真係靚到抌幾聲啊！ 我哋自己都有貢獻噶， 我哋嗰啲鹹喺一邊，我直情覺得我有啲想唔攞出嚟啊！你知唔知啊？ 拋磚引玉，你唔拋嚿磚點引啲玉翻嚟啊？ 咁不如我哋就用最大嗰嚿玉你出去拋你出去先啦！ 好，我哋快啲介紹一下先。 琴日咧就真係漏嘢咧，唔係漏嘢嘅，漏咗個 哇！要小心啲啊！係係， 呢個就係我舊年咧就整咗個朱古力嘅。糯米糍，今年咧我又整 翻炒你啫，系 系芒果糯米糍， 即系啲朱古力就甩晒色，得翻啲白赖晒嘅，就咁样。 好，俾掌声桂花田先。 桂花田呢个重点咧就系佢个托盘啊，系佢琴日食剩嗰啲鱼生寿司嗰个兜嚟噶。 总之环保，冇理佢。 我闻到有阵三文鱼嘅味喎，真系。 但我觉得有冇三文鱼嘅味都唔紧要，我闻到辐射嘅味道啊。 呢、這個 蟲啲好喎， 定係佢只狗嗰啲？ 喂，仲唔係輻射？不如你自己介紹一下呢一壇係咩啦？ 朱古力乜粉嗰啲叫咩啊？呢啲 你個仔啲泥膠嚟㗎係嘛？ 最緊要係咩啊？ 你唔可以打寫啊，就話曾志豪。 每個大細都不一嘅。 當佢發到出嚟變咗咁，你有咩感覺？ 其實你平係咯。 哦，唔係呢個好似一個藝術品咁樣啊！你冇一件藝術品係一樣噶嘛？ 我唔知啊，依家大家試下就知道。 但係我都覺得要俾啲掌聲曾志豪嘅，因為咧廚房咧的而且確咧唔係佢最拿手嘅地方嚟嘅。其實佢拿手嘅地方我哋都唔知喺邊度，都仲喺度發掘緊嘅。但肯定 包腰， 我哥梗係勁啦！嚟啦嚟啦嚟啦！ 係啊， 我整咗兩棒添啊！呢個係乜嘢咧？雪耳木瓜紅棗糖水救人。 個紅棗喺邊啊？ 紅棗 啊，識唔識啊？ 哦， 唔會成粒㗎啦，切開咗㗎啦，唔會偷高㗎。 哇， 你知唔知道要整幾耐啊？其實咧，我係完全唔識點整嘅。好彩我有我阿爸同我阿媽，佢哋就教我嘅。 俾啲掌聲，阿祖咧拎翻嚟，係啦，其他就唔好俾掌聲佢啦。拎翻嚟，我話俾掌聲佢。 呢個壺都係佢自己嘅。 飲杯。 係啊，我想講咧，其實咧係好容易做嘅，所以如果我都做得到嘅咧，大家都做得到啊嚇。 好啦，我哋又講到我哋三個啦，咁嘅時候咧，我哋係咪都要揾啲聽眾咧講？他自己嗰個甜品究竟點整啊？ 逐個講啦。 我哋熱身完啦，不如你揀一個你最想介紹嘅甜品先啦。 嗱，即係咁啊，即係冇十不相瞞，我真係 hold 住呢個得好緊要。 我真係因為我覺得佢嚟講啊，講真就係十不相瞞咯。 佢真係堆砌得好似挑花咁樣，真係好 elegant 嘅真係。仲有埋好多心心啦，唔係我講呢個先啊。咁佢仲有埋啲豬咧，嗰啲朱古力豬咧係食得㗎。 林生， 你啲掌聲林生林太好嘛？ 你哋呢三個都係嗰啲叫做咩啊？車輪蛋糕啊，中間有個窿嗰啲就叫。 戚風蛋糕， 犀利啊！ 我想問你哋平時係咪自己有研究開點樣去整蛋糕嘅咧？ 唔係，都係有啲興趣咁整下啫。 你真係好有興趣， 你有啲興趣整到咁。 佢上面仲有呢一圈嘅士多啤梨啦， 仲有 出面仲有啲 cream 啦，然後仲有啲咧深深嘅裝飾啦。呢一個構思係點嚟嘅咧？ 想配合翻今日個主題， 甜蜜蜜，真係好正， 我都冧啊！聽到，我想問咧，作為老公係咪真係成日都好有口福嘅？你翻到屋企， 係啊，佢負責整，我負責試咯。 哇！你試都對你係好 quick 下喎，你都做， 係啊。 好，我哋俾啲掌聲佢哋， 整出嚟，請負責介紹下， 點稱呼啊？ 中泰呢個中山 哦，中山中泰你好。 咁你哋嘅作品係咪就係呢盒 花生腰果糯米卷？ 係啊，係你家鄉甜品啊？ 是啊、oh. 我哋是客家人嚟嘅。 哦、oh. 阿曾志豪， 佢唔識嘅，佢唔識嘅，佢你 考 唔識喎呢個， 你唔識話 係喎，係喎，真係。 你估邊個最後生有四姊妹喺度？ 我想話 呢度係四個都係妹妹冇家姐嘅。啱，真係冇家姐。 好姊妹，好姊妹。 你阿片行埋去咧，就變咗 大家姐咯。 唔係，我係大家姐。 唔係五母女，媽媽出咗嚟啦，而家。 好啦，嗱，呢兩個係乜嘢啊？可唔可以誒揾個？ 唔係點稱呼先？姊妹花。 我哋姓葉嘅，四個都係姓葉嘅。 哦，四葉花。 誒，你唔講我都估唔到啊！真係。我哋嚟中間呢個位置好唔好啊？ 嚟嚟嚟。 係啦，係呢個誒紅。枣糕咧，其實我就唔係咁多整嘅，因為屋企佢哋幾個都唔係太我中意食嘅，淨係我中意食。Oh. 所以咧，如果我做咗咧，就食唔曬嘅。咁我就難得今次咧咁多人可以， 哎呀，可以嚟分享啊！ 想到咁，我就特登喺度做嘅啫，係。 咁我想問下咧，你哋平時咧嗱，個個星期你哋都會約埋一齊去探媽媽啦， 真係好乖啊！ 會唔會咧，即係平時相處裡面係好開心，定有陣時都會有少少摩擦啊，各樣嘢咁嘅咧？ 兩人都有嘅， 兩人都有嘅。咁係咪最常咧就係一齊打麻將時咧，四姊妹一齊打埋。 阿典，你唔好成日攞自己嘅故事擺喺人哋嘅家庭入邊度啦。 阿葉氏，葉氏四姊妹有冇打麻將仔啊？你哋有噶啦， 少啊， 有啊，有啊，少啊。OK OK， 好，我哋繼續啦。喂，咁嗱，我都行到嚟中間呢個位。 好， 呢兩個拿破崙大帝真係要介紹下啦。 好啊，我哋就請大帝嘅家庭出嚟，好唔好啊？ 好 啊 ，Hello， 好厲害。 我是梁太， 我是 James。 James， 其實梁太同阿 James 咧，之前咧我哋都去過一次佢哋屋企，佢又分享咗點樣照顧小朋友啦、家庭啦、整嘢食啊，各樣嘢同我哋分享咗一次。 我哋打攪咗佢一次啦。 係啊，佢好中意俾我哋打攪啊。 James 高咗咁多嘅，第一次見你嘅時候仲喺媽媽個肚裏邊嘅喎，而家出嚟咁高大，係咪食得呢啲拿破崙多咧？ 可能 係啊，咁你介紹下你同媽媽呢個甜品咧，你知唔知 有冇幫手整啊？ 冇， 承受我中意承受嘅小朋友， 係啊， 媽媽你主力介紹啦。 連續三日整咗三次嘅， 係啊，點解啊？ 點解要咁做咧？ 因為耐冇整， 耐冇整，跟住同埋我係想做得最好嘅攞過嚟，大家一齊分享。 唔使啦，你我一擺到你一定係最好嘅喎， 你比起任何嘢，個個都好嘅，曾潮。 所以咧，就呢三日咧，我屋企人咧就搏命喺度食我個拿破崙蛋糕啦，食咗三日。 阿 James 你食咗幾多件啊？呢幾日 都有四五件。 Hello。你好，一起出来连埋小朋友，不过唔得，小朋友要揸机啊，好忙啊， 帮手影啊，系啊， 你好，点称呼啊？ 介绍自己， 先生姓张， 张生张太，好客气，我先生姓张，咪即系我张太 咯。你点介绍自己啊？ 我啊叫阿田，我老公叫阿华，咁样 咁啊，系啊，阿田嘅老公啊， 阿华跟我姓， 系啦，都系姓贵嘅咁啊。 咁呢一煲应该系咩来路咧？应该系吓 咩来路？即系芒果西米露啊？ 唔系喎，孙哥话唔系啊， 唔系椰汁。木瓜雪耳西米露， 错晒啦！喂，咁呢个 唔使惊， 系咪就系全部材料抌晒落去就得噶啦？ 唔系， 我又唔系嘅。 分开先有自在。 哦，系 点做？抌晒佢点煮咧？请问抌晒佢又点煮咧？ 晒啦，摆晒落去， 唔系啊， 开火。 因为咧，应该譬如你有木瓜啊嘛，木瓜就应该系厚啲落嘅，如果唔系就会烂晒啦。 唔系，我喷两批嘅， 系 开头嗰啲系溶嘅。就係 想佢用， 係啦，跟住有口感咧，後尾再推落去咯。 我想知道口感係點？ 兩浸咁樣先得嘅， 係啊， 一啲咧就個質地你 融為一體啊， 係啦，就會溶啲，一個咧就會咬落去就有咬口啲。 你知唔知佢哋最融為一體係邊部分？ 梗係兩隻馬啦， 唔係你睇下。佢隻手咧，阿老公隻手咧，完全冇放過 啦。係啊，好驚我哋搶咗佢老婆。 你驚我哋搶咗？ 喂，個老婆煮嘢食咁好食啊，梗係驚俾人搶咗啦，係咪先？ 好嘅，好嘅， 可以代手啊。 好啦，多謝曬 ，thank you， 多謝多謝。 張生張太， 繼續掃過去咯，我哋一家人一齊嚟。 好，點稱呼啊？你哋 係啦，全部姓周噶啦，包括我媽媽、婆婆都係姓周嘅。 哦，婆婆姓周啊， 妹妹出嚟啦。 係啊。係啊，怕醜做咩咧？ 係啊係啊，好難得㗎，歡迎曬！ 我哋一家大細風騷甜蜜蜜啊嘛，幾大朋友係咪？ 好，成家人就喺度啦， 係啦。 好，介紹下先，有兩個嘅甜品喎，係咩嚟嘅咧？ 哦，咁呢個紫米露嚟嘅啫，咁啊純粹係啦。因為知道今日多人咧，咁一兜唔夠，咁所以整多一份紫米露咁啊，大家共享嘅。 唔係喎，但係呢個唔係咁啊色嘅喎，呢個係咩啊？ 反而呢個咧，我反而咧。 重點推介 呢個係咩嚟㗎？ 呢個係南瓜芋頭薑汁西米露。哇！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咧甜品成日食咧，咪會即係有糖都唔係咁好噶嘛。係。咁所以我就用南瓜嗰個甜味，咁就已經代替咗個糖啦。跟住再加埋個芋頭嘅香。咁 啊，我記得啦，我記得呢個電話，我哋聽過你。 咁咪依個甜品咪可以經常食都得咯，因為佢冇落過糖 嘅。係啊係啊，天然嘅。 係啊。 誒，我有問題，我有問題。我想問咧，你哋咁係咪平時咧都會成日都會屋企一齊整甜品啊、煮飯咁㗎？ 煮飯咧就係嘅，不過多數都係一兩個煮嘅啫，包括外母啦、太太。 外母同太太煮，咁我想問你下啦，外母煮得好食定太太煮得好食啊？ 如果是一般家庭飯的話，就外母煮得好吃一點。 哇，你咁認真答嘅，我諗住玩下 㗎咋。唔係啊，佢有兩個啊，佢如果一般啊嘛。 咁非一般嗰啲咧， 係啦，因為如果一至五嘅話，太太我哋就會食得少肉啲㗎，咁所以嗰啲就會素啲咯。係禮拜六日咧就會食翻外母嘅，可能煮一啲白飯啊，咁嗰啲係傳統啲啦。 哦，總之啊， 外母煮白飯，你係講咗呢個秘密俾大家聽喎。係 啊，因為咁樣就傳統啲咯。係 咯，傳統啲，咁咪好食咯。 仲未賺到老婆喎，咁賺 佢啦。老婆煮甜品啊嘛， 係啊，兩樣都好食。一至五咧就係清淡啲，六日咧就豐富啲。總之一家人齊齊整整咁樣食就最開心啦，係咪？ 你呢個陷阱真係咧， 係咯， 係咯，好似呢兜糖水咁啊滿曬啊，真係。 唔係啊，冇我幫佢填翻㗎。 好似隔離嗰兜咁樣食剩一半啦，而家 係啊， 係啦 ，OK。 其實呢個南瓜呢個糖水咧係好易煮㗎，個個都煮到。反而最難咧就係咧阿田咧講過咧佢中意食大粒嘅西米啊，反而依個西米先難煮啊。 點解咧？ 因為佢要煮幾次㗎，佢譬如煮熟咗焗一個，跟住就出。即係加啲凍水洗洗佢之後，又再煲，又再洗。 我知道發完可以再發㗎啲西米。 如果唔係個心咧，會有點白色，一路都唔發咯。因為你要食大粒西米露嘛，唔食細粒啊，所以 可以 又係我啊。 重複咗好多工序啊！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嘢食當然重要啦。見到佢哋一家五口咧，嗰個笑容更加係重要啊！我諗佢哋平時相處一定係非常之開心 啊！好啊，多謝曬， 周師兄 有打有罵嘅， 有打有罵咁樣先至有細藝啊！唔係嘅話就好悶噶啦。 乖仔乖女係咪？咁大個跟住， 我哋又拎翻呢個啦。 Thank you， 好 ，Thank you。我哋一次過俾多啲熱烈嘅掌聲，每一個嘅 family 好唔好啊？我哋要試曬。系所有听众整俾我哋嘅嘢食。 好啊，好好啊！ 一家大细，丰收甜蜜蜜，耶！ 我忘悔地 凭我耐性猜得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三个男人的浪漫。 最美好的结尾，留低缺陷美，凭成熟的勇气，预备新一个年度快乐地，大笑祝福你，从遗憾的季节找新的。 听着舒曼，有一晚咧，三个就摸住酒杯底，笑着之余仲揸起个吉他。两位前辈度身订造咗呢一首带点清新嘅作品俾坤哥，仲同各位乐迷打气。作曲舒曼、邓建明，填词林若玲，编曲黄思燕，监制舒曼。 放弃终须放弃。完整你后记。 上晚三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吴业坤和怀念讲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好啦，先听过我哋呢一集《风骚私房菜》啦，咁啊，即系可以话就呢、 啊、 一季都完结篇啦。 系啊，做咗一年噶啦，我哋 系啊，咁啊，睇下我哋几时有机会再试下大家啲手艺啦吓。 而留意住我哋节目啦，新嘅嘢亦都会跟住登场。 冇错，咁啊，但系由于都讲开食物咧，咁我哋一路食落去。 好， 好啦，嗱，即系诶， 佢食咗 Hong Kong 噶啦。 系啊，一路食落去呢样嘢咧，可能我哋香港冇乜点见过嘅。嗱，饮酒， 嗯 啊，咁咧就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啲好特别嘅酒樽咧？就譬如佢啲形状可能包。都好靓啊！又或者咧，我哋啲中国人好中意酿唔同啲嘢落去咁样嘅 蛇啊、老鼠 啊、 嗰啲 系浸啫，唔系酿嘅， 成只整落去咁样。佢话咧，原来最近咧大陆出咗一只酒咧，就系嗰啲即系嗰啲白酒嚟嘅，系嘛？ 酒啦， 嗰啲 好浓噶， 系啦，即系嗰啲亲娘液啊、爹娘液啊，系啦，系啦，五加嚟啊，嚟晒啦咁样。咁咧，佢就话咧，嗱，你想象下咯，佢咧就系一樽酒啦，即系话个樽颈细细，跟住个肚好大嗰啲普通酒樽都系咁噶啦嘛。白酒嚟嘅，玻璃樽嘅，所以里面通通透透嘅， 系 里边养咗粒梨喺度， 系啊，好犀利嘅。 点样摆粒梨入去咧？ 嗱，而家就系专家就话，如果我整粒梨喺里边， 嗱，其实大家见过未咧？呢个樽 嘅好大个嘅嗰个梨， 唔系都系一粒嘅，系啊。 首先问个问题，因为我冇睇过嗰张相啊， 系 啊，佢个同个樽颈位真系有个樽颈位， 真系樽颈位， 同埋嗰粒梨咧，嗰个比例咧争几远先？ 争好远咯， 争好远系大好多嘅粒梨。 即系总之咧，嗰粒梨系冇可能喺条颈度塞到落去嘅。 喂，会唔会系咁样啊？嗱，即系。 你又見到個樽咧，佢幾乎壓咗成個樽嘅咯。咁佢話呢一個名咧，仲要食字 get 出埋嚟嘅， 係啊， 就叫永不分離。 係啦、啊。咁粒你喺裏面，但係個樽嘅佢肯定咧就過唔到，會唔會係咁啊？有啲技術咧，而家係咪啲咧，淨係將你嗰啲水分抽乾抽淨咧，就變得好細嘅？咁跟住佢可以落到個樽口，但係 又再發翻大咁 啊！加咗酒啦，之後佢發大。 即係嗰啲咧手巾仔。 係啊係啊，嗰只係啊係啊係啊！ 呢個係個梨嚟嘅喎， 係 啦， 呢粒梨 造型係一個梨定係真係 堅 係 一粒梨嚟嘅？ 喂，但係堅係一粒梨，同你講一個毛巾，即 係揸揸 個細嚿嗰樣嘢有分別嘅喎。 即所以佢话咧，佢卖点咧就系因为佢有啲梨喺里边咧，啲味道啊、清香加埋啲酒咧，佢话哇送礼自奉咧，即系好意头啊嘛。诶，我们呢，我们好朋友啊，永不分离。哇，跟住就话好咁样啊，咁嘅价钱咧$400至$1,000，话贵唔贵，话平唔平啊？ 但冇人而家答到究竟个梨 点样？ 有啊有啊，有人嘅人就话翻俾你。 系啦，因为厂家咧， 其场好想 知。厂家终于话咗俾你听啦。 其实假嘅粒梨。 唔系，佢就话咧，我哋粒梨咧就唔系咁样摆落去嘅。 系点噶？ 我哋系由细已经摆落去 嘅，喺入边度种， 冇错， 种梨。 佢话嗰粒梨咧，嗱， 种梨 系啊， 嗰粒梨系鸭梨嚟嘅， 好容养梨， 好大粒噶嘛。佢话咧，大粒咧已经系后边噶啦，即系后期成长嘅。佢话开头咧就系咧将细细个梨仔咧摆落去。 哦。 喺里边玻璃樽嘅状态之下装佢添，将佢养大。 哦， 所以佢就会喺个梨樽里边，喺个樽酒樽里边咧，有一粒好细嘅梨，即系嗰粒佢未去到种子嘅细细嘅梨咧，佢就开始慢慢成长发大，保护咧就成为咗而家胀到成个樽咁大嘅一粒鸭梨。 哇！系啊，鸭梨你谂下几大啊？ 喺个樽里边装， 浸几耐？ 佢系最后先装酒落去嘅。 系啊，种几耐？ 系、 啊、 啦、 啊，但系咁点种啊？佢冇泥土啊，嗰啲根啊，嗰啲你剪咗佢啊，跟住 厉害，所以佢就系话呢个就技术啦。 $400一樽底。我觉得 真系要装出嚟嘅，呢啲叫咩？我们的友谊永不分离啊！如果我哋仲有私房菜嘅，我哋不如全部都用呢个鸭梨做主角啫。听日见，拜拜。